字亦都冇发现。证人话当日被告态度合作，有礼貌，并冇异常，但屋内比较混乱，四处放满电器、电线同埋工具。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50%以下。在下午四点，台风环高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早晚天气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稍后同周末期间渐转多云，同有一两阵雨，下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26点，跌74点，总成交金额2674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2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0点，跌27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51元，跌44元；阿里巴巴248.4，跌27元；美团271元，跌29元；中国平安86.5毫半，升1.45毫半；新洲国际132.8，跌10.7；小米集团22.4毫半，跌2元；京东集团300元，跌30.4；比亚迪股份157元，跌27.5；汇丰控股39.2毫半，升1.5毫半。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10.303，瑞士法郎8.458，澳元5.656，加元5.946，新西兰元5.34，欧元9.145。每百日元对港元7.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86。日经平均指数报25349点，升444点。港金现价报1736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6.56美元，卖出1876.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农场工业大厦的慢线有坏车阻路，咁现时一带的交通开始挤塞，车龙排到近北假山花园。就在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农场工业大厦的慢线有坏车，龙尾北假山花园。至于较早前在青衣乡事会路去青衣城方向，近住涌尾路的意外事故就已经清了场，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转流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温思劳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警署。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海丰园。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太子道西。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湾，同埋全锦公路光板田村来回。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5:41，而听日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34。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在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下，入读2021-22学年指定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44,100元或者76,800元的学费资助，视乎课程而定。现在就可以透过 JUPAS 报名了。 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自从上个月底开始，都多间学校接连都爆发一个上呼吸道感染。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幼稚园、小学短时间咁样传开去，咁即系话嗰啲预防新冠肺炎措施个成效有好大嘅问号，反映市民大众或者家长咧就真系放松晒嗰个心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闹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他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景祥。 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三的自由风。今天我们会集中跟大家谈一下关于人大常委就着一个立法会议员的资格作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也导致了四个立法会议员丧失了他们的立法会的议员身份的资格。这件事里面都很多角度是会讨论的，大家就有兴趣发表你的意见可以打来1872311跟自由风谈的。我们都会在节目里面今天就一路请立法会的议员、学者以及法律界背景的人士和我们分析一下今次的事件的。人大常委就在今天就正式就着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的资格就作出了一个决定的。这个决定就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就是就着这个议案就这个决议里面就这样说的，就是说就在香港立法会的议员因为宣扬或者支持港独的主张，拒绝承认国家对香港拥有行使主权，寻求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区的事务，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等行为，以及不符合拥护这个特区的基本法、效忠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区的法定和要求，一经依法认定就会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的资格的。那作出了这个决议之后，特区政府就在中午的时间亦都宣布就根据人大常委的决定就宣布定于2020年9月6号即是今年的9月6号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期间，就因为就是刚才讲的，即违反了那些有关的规定，就宣布了有四位的第六届立法会议员即时丧失他们的议员资格的。他们就包括了是杨岳桥、郭荣亨、郭家麒和梁继昌的。这个宣布了之后就泛民也都自己会开记者会。其中一个关键的焦点就是说会不会是有个总辞的行动出来呢。稍后都会邀请到一些议员跟他们讲一下一个最新的进展，以及他们的决定，以及到底议会之后的形势是怎样呢。这样今次关于人大这个决定里面也都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值得注意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人大常委今次突然间开会就会谈这件事。 件事咧，大家都覺得咧就有少少好似突然嘅，到底點解咧咁？咁啊，今日呢個人大嘅決定公布咗之後咧，就講出咗啦，就話呢個上述嘅議案啊，即係今次關於討論議員資格嘅議案咧，係應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嘅請求而提出嘅。咁即係話咧，就特首提咗請求，咁咧人大常委咧就按呢個請求咧就開會就做出咗咁嘅決定。咁而另一點亦都要注意咧，就係今次個決定咧，主要就係要處理關於咧就係頭先講啦，就今年9月6號舉行呢個立法會選舉嘅時候咧，就因應咧就係頭先講嘅系列啊，即係法律上嘅決定咧，而被裁定咧提名無效嘅第六屆立法會議員咧，到底個身份點處理？咁就換言之，喺九月六號嘅時候咧，喺立法會選舉嘅時候咧，四名嘅泛民議員咧已經係即係被講咗係不呢個資格不符噶啦。咁但係當人大常委亦都宣布咗咧，係話今屆嘅立法會咧係會延期一年嘅時候咧，就呢四位議員咧係順利過渡嘅，可以講係。咁但係結果咧就唔係咁順利啦。咁今日終於咧人大有個決定之後咧，特區政府亦都隨即宣布咗咧，佢呢四位議員咧係喪失咗立法會議員嘅資格嘅。咁整件事裏邊咧就都牽涉好多法律觀點啦，亦都喺個政治上咧就造成都幾大嘅衝擊嘅。咁大家如果係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就可以打嚟1872311，咁就同自由風傾下嘅。咁我有時間嚟到咧，先聽一節嘅新聞追蹤咧，翻嚟再繼續傾。 今日新聞追蹤。 2020年11月11日朝早9:30，政府公布今个月23日起，身处粤澳符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回港免检疫14日，计划初期每日配额5000个，港人需要事先上网申请，并且在返港前3日内攞到病毒检测阴性证明。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主任袁文忠： 为了要确保呢些香港居民咧系有秩序地咁样翻到嚟香港咧。同埋確保口岸嗰方面咧，唔會造成一啲不必要嘅擁擠啊，增加一啲公共衛生嘅風險等等咧，行使呢個計劃嘅初期咧，係需要做一個配額嘅制度嘅。 中午12:00，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有關立法會議員資格嘅決定，政府隨後宣布，根據人大常委決定，楊岳橋、郭榮亨、郭家麒、梁繼昌四個人即時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郭榮亨 兩辦出聲明去譴責我，話要 DQ 我嘅時候，我曾經咁講過，如果係能夠同香港人一齊捍衛民主、法治同埋我哋嘅核心價值，到最後係會俾政權褫奪我哋嘅資格嘅話，只有光榮，絕無後悔。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重申，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和监督基本法在香港的实施。今次第六届立法会延任是特殊情况，特区政府不能够自行决定，必须从宪制层面解决。 今次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特区政府只有这个法定的能力将它押后了一年，但我没有法定的能力去处理那个真空期。当时也是呈请即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就作了8月11日的决定，咁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咧，係繼續嚟到處理埋呢個嘅情況。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認為，人大常委決定同議員拉布無關。 今次嘅決定都好清楚嘅，就冇講到任何嘢話拉布。咁我覺得呢一個就唔係人大常委嘅決定嘅重點嘅。 4:30，本港新增1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宗是本地个案，全部源头不明。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同大家傾緊咧就係關於全國人大常委咧就做咗一個決定啦。咁而特區政府咧就今日都宣布咧四位嘅立法會議員咧喪失咗議員嘅資格嘅。咁啊，就住個話題，大家如果想參與討論咧，或者發表下你嘅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我哋就個節目咧會請好多嘅議員啦，同埋嘉賓咧同我哋會傾下或者分析呢件事嘅。咁而家電話機旁邊咧，我哋就請到公民黨嘅主席咧梁家傑咧同我哋傾傾呢次事件嘅。梁家傑你好， 係係。警长你好， 系啊，梁家杰嗱，今次里边咧四位立法会议员咧丧失资格咧，其实有两位系呢个公民党嘅 吓，咁啊 三個添喎，係喎，係喎，三位啊，三位公民黨咁啊，你佔咗四分三噶啦已經。咁啊，梁家傑，你事前其實有冇諗到呢個咁嘅結果啊？其實 就冇嘅，因為咧，我諗住你九月都俾佢延任咯，咁就照計嚇、都應該俾佢做埋佢噶，係咪？咁、但係我就覺得你如果睇咧，你計翻個時間表咧，而家。林鄭就話係730已經完空啦嘛。咁730係咩日子呢？大家記得就係呢幾位而家被 DQ 嘅議員呢，係、以參選人身份收到選舉主任通知，就話佢呢係不符合參選資格嗰日子嘅。咁跟住811呢就是人大常委做了个决定啊、就说可以延任一年啊嘛。咁、而我记得呢在7-8月之间呢林郑讲得好清楚的就说、所有议员都可以延任的咁即是冇一例外的咁。咁、今日呢佢就好明显就食一隻死猫啦、就说是佢自己去申请呢、这个提请人大叫佢做决定。佢口中今日就希望自圆其说呢为自己遮丑咧，就话系，我要解决一个解决唔到嘅啊宪政嘅问题咁。但系我实在觉得系咩咧？我就觉得系咩咧？警长就系、其实即系人大常委咧，中共中央咧、就想睇下你班人识唔识趣，系嘛？即系试下你，即系如果你延任期间系嘛，个个变咗李慧琼或者变甚至变埋何君尧嘅咁样咧，咁就掂啦，系咪？咁但系，哇！你上咗任，即系延任呢、這个5-6个礼拜， 表现冇改变到， 表现冇改变到、系嘛？即系咁变咗咧，佢就觉得要手起刀落啦。咁咁、林郑就为咗自己要自圆其说咧，所以先至讲话，我其实冇权噶，所以我先至要报请中央决定。但其实如果你从法律观点嚟睇啦，吓、即系你睇基本法79条1、2、3、4、5、6、7。是那些情况你先至可以即係去免職嘅啫張議員係咪咁你好明顯唔係啦而家。咁即係其實如果講得直接啲呢其實我覺得就係而家中央見到你都不識台舉、又冇即係去即係反省咁、又唔肯去變成李慧瓊咁。咁嘅時候呢佢就用一個咁嘅方式做啦。咁、而呢個方式呢唔單止係冇根據79條基本法嗰度嚟到行事啦、就算之前呢你記得即係譬如梁游啊、或者係嗰啲議員咪話宣誓無效啊嗰啲咁嘅嘢呢你都係做一個假假啲叫釋法啦。咁、然後呢就有司法挑戰啦，咁然後啲嗰啲被 DQ 嘅議員咧，都可以喺法院度咧係陳情啊咁樣啊。今次咧就直情係行政機關就去直情僭越咗，就去褫奪一個立法議員嘅職位，而又當基本法79条冇到。 梁家傑，你覺得今次如果按照你咁講，你覺得今次唔算係釋法嚟嘅，即係人大做嘅呢、這個做法。 點算釋法？梗係唔算釋法啦。即係因為你釋法咧，你係要徵詢呢個基本法委員會啊、等等啊嘛，即係梁美芬啊、陳宏毅啊佢哋啊嘛。咁我冇聽過佢有做過呢個程序啊。咁就應該唔係釋法㗎啦。 咁呢、這個咁做法以往有冇用過嘅人大？即係嗱，以往我哋釋法，我哋好明白 係 咩意思 啦。你最接近用過咪就係咩咧？一地兩檢咯。一地两检佢都冇释法噶，咁佢咪做决定咯。咁但系今次我谂比一地两检咧就更加系更进一步啦。因为咧而家你系嗱、香港系行三权分立噶，起码我认知之中就一定系三权分立啦。你叫佢咩都好啦，系咪？但系三权分立之中咧，而家系一权去灭咗第二权，即系行政去灭呢个立法。咁但系咧佢就系即系。叫即系中央出手啊，即系亮剑，系由佢嚟做。咁而林郑今次喺记者会，我听佢起码讲咗三次啦，就系、人大系我哋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人大常委就系、人大嘅常设机构，所以基本上佢话即系乜做乜都得咁解。 咁呢个亦都系，如果呢个决定咗咧，你哋喺香港，譬如话议员想做任何行动，其实都冇办法做啦嘛，即系起码喺法律行动上，因为呢个人大决定你唔可以在香港嘅法院做司法复核噶啦嘛。 我谂冇噶，系嘛？系啊，因为你人大常委咧，就终审法院都三番四次讲啦，人大常委嘅决定咧。佢就係要即係執行㗎嘛，咁佢就唔會去挑戰呢個人大常委嘅決定㗎嘛，咁如果佢出得呢一個尚方寶劍啦，咁就係中 最終㗎啦，即係中局㗎啦， 係啊， 係啊。梁家傑，我想問一問啦，譬如話佢今次咧就話係用基本法嘅104条去解釋嘅嚇，咁咧就話同啲議員嗰啲拉布啊等等嗰啲無關啦，咁你覺得呢個講法點樣咧，合唔合理咧？即系咪即系真系已经即系嗱？因为咧，我哋喺都讲咗啦，即系其实即系你都有解释到啦。即系佢其实系现任嘅时候咧，大家就觉得系全体过渡啦嘛。 系啊， 吓咁啊，全体过渡咁，亦都冇乜特别声音，好似听到话系需要再检视嗰四位议员嘅资格嘅。 系啊， 咁啊系啦，点解后来咁啊发生咗咧？咁中间系就系、 是、我就头先试图解释啦，即系当然呢个系我嘅一个推断啦。 嗯， 就系即系佢认为你应该痛改前非啦，五体投地啦， 嗯， 系嘛，咁啊个个即系变晒何君尧啊，李慧琼啊咁啊，咁但系你又唔系、哦，咁佢见到五六个礼拜都唔似样啦，咁佢咪即系开刀咯。咁嗱，即系而家咧，佢既然咁毅然啊，系去做咗一个咁嘅决定啦，即系好跋扈地啦，啊，咁我相信咧就政党已经系不见容，即系或者咁讲啦，即系民主派嘅政党。已经是不见容于议会的啦。咁即係佢其实係好。 即係你讲緊所有泛民嘅议员所有。 都系喎。因为嗱、你因为阿胡志伟议员即係作为呢个泛民召集人已经系前日讲咗啦嘛。如果你喐我哋任何一位我哋全部总辞啦嘛。咁你系话说在前头你都做咁样决定咁你梗系即系要绝晒所有民主派政党啦。咁咪以后咪民主派就绝迹于议会。然后呢就保皇党呢就系、是、一党独大。咁然后就人大化。咁然后呢就所有政府施政呢都会畅通无阻。咁而佢拉嗰个泛民出嚟做遮丑布呢亦都再不奏效啦。咁我諗所有嗰啲係好拥护中共中央同埋林郑政府施政嘅香港有一半人啦、我諗当係咪咁一定今晚就开香槟㗎啦。因为呢就今晚之后呢就议会呢将不会有半点嘅即係反对声音，咁就即係畅通无阻啦。 即係梁家杰，按照你嘅讲法，即係话你会觉得係泛民应该已经决定咗係会总辞㗎啦，即係呢个行动係会做嘅。 我冇听过，我哋唔会、啊，即係佢哋开緊记招嘛，而家係咪，我唔知你，因为我冇睇住。 係，我而家都留意住个新闻，即係但按照你咁讲，即係话会预期地啊，即係等于同泛民嘅胡志伟佢嘅讲法啦，即係会做呢个总辞㗎啦。 是啊，因为我觉得他们这个都是有道理的，因为你想想嗱，他当时大家决定说延任呢、就是因为我们还有刚刚够的票数，还可以譬如你三分二在籍议员在这里投票才去弹劾，譬如许智峰啊毛孟静那些都仲可以守得住啊咁啊嘛。咁如果而家你 DQ 咗四个，咁即係已经冇做唔到㗎啦。咁然后佢係占多数嘅话呢，佢咪逐个逐个去所谓搣你柴囉。咁、你留喺度做咩啫，咁你不如索性呢就 主动啲，即係你觉得。 係啊，你逼佢用即係佢最丑陋最即係叫做核突嘅嘅手段。咁咪暴露於人前囉，係咪，咁就即係唔好再用個羊皮嬲住隻狼啦，咁你咪有狼咪露出狼相咪得囉。 梁家傑啊，但係梁家傑啊，呢度我想問問你，因為呢我哋呢度見到呢有啲建制派嘅議員都喺度講㗎，就話叫你哋唔好總辭。咁佢呢總辭呢就即係有後果啦，咁同埋呢就即係可能返唔到議會呀，即係個講法叫做。你點睇呢個講法㗎，或者即係到底總辭之後係咪會有啲更加嚴重嘅後果咁樣㗎？ 唔係，咁你人大化嘅議會就其實都即係唔可惜啦，係嘛？即係你唔翻入去，因為 其實而家咁睇咧，即係民主派政黨咧，應該就係被絕於議會噶啦。咁、但係當然我唔知道，即係中共中央係咪諗清楚啦、因為如果你連呢一個排氣閥都堵塞埋咧，個後果可能係堪虞嘅、但係唔緊要啦，佢有佢嘅盤算，我希望佢哋知道自己做緊乜啦。咁、但係香港人嚟講，我就覺得我哋面對咁嘅一個局面咧、我哋只能夠就係、保持一個期盼啦。我哋喺自己嘅崗位上面，咪盡量做我哋希望保有我哋嘅自由、人權、法治嘅嘢咯。即係你譬如好多嘢，你係其實可以做噶，即係你幫襯黃店啊，其中之一啦，係咪咁或者你喺身邊，譬如你住嘅大廈選立案法團喎，咁你又可以參加一下噶，即係唔一定俾啲保皇黨做曬噶，係嘛？ 但係下一屆嘅議會，咁泛民都會繼續參與嘅，係嘛？即係你講話自即係。絕跡於個議會嘅意思係今屆啫，咁如果下一屆再繼續選舉，咁泛民係會參與噶嘛？係咪？ 會，但係你會被絕跡啊嘛！我講漏咗被字，你係被絕跡啊嘛！你被絕跡嘅話咧，咁將來都會被絕跡噶啦嘛，係嘛？咁所以我哋要接受一個新嘅一個形勢啦。咁但係我又覺得大家絕對唔需要絕望嘅，即係保持盼望啦，咁自己做翻自己個崗位上面可以做嘅本分。咁就我諗等待黎明咯。 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梁家傑。 好，拜拜。 拜拜！啱啱同我哋傾嘅咧就公民黨主席嘅梁家傑，咁啊傾緊咧關於人大常委會咧作出一個決定啦。咁啊政府都宣布咗四個立法會議員咧喪失議員資格嘅。我哋先聽下新聞。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點半由陳景瑤報道一節新聞。本港新增1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3宗是本地个案，全部都是感染源头不明，其余15宗是输入个案。另外有5宗初步确诊或者不确定个案，涉及的全部都是司机，包括驾驶的士和复康巴士。15宗输入个案，患者分别来自厄瓜多尔、英国、摩洛哥、印度、印尼和尼泊尔。特区政府根据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宣布四人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民主派会议早前表示，如果出现这个情况，全体民主派议员将会总辞抗议。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明，当局不会计划举行补选。早前因应有议员被裁定不妥为当选等，立法会已经陆续出现不少议席空缺。若果要举行涉及十几个议席的补选，就等同一个大型换届选举。现时疫情未稳定，不适合进行这些大型工作。林郑月娥话：应该问每位要请辞的议员是不是愿意立法会失去他们的声音。他又话不相信十几名议员离开议会之后，会令立法会变成橡皮图章。政府过去的政策建议或者拨款申请，并非一面倒得到建制派的支持。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社交专业贴文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有关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厘清在一国两制下参选或者出任香港特区政治体制内公职人员，必须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亦都是基本的政治伦理。公务员事务局上个月起要求所有在今年7月1号或者之后加入特区政府的公务员签署声明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以及对特区政府负责，作为聘用条件的一部分。已经有2600多名公务员签署声明，至今未有人因为不签署有关声明而被终止聘任。聂德权重申，公务员职位的受聘人必须明确知识并接纳有关的责任。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一名的男子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是当地首宗个案。这名23岁公民最近由美国回国，在隔离检疫期间星期二对病毒检测呈阳性，同机的乘客要接受检疫，当局会追踪他的密切接触者。 总理向国民强调情况受控，不会实施限制公众集会等进一步防疫措施，但会将回国人士强制隔离时间延长一倍，去到28日。瓦努阿图有300,000人口，今年3月起关闭边境，防止病毒传入。最近先至喺严格控制下开放接载国民回国嘅航班入境。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早晚天气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稍后同周末期间渐转多云，同有一两阵雨。下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6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农场工业大厦慢线的坏车拖走了一阵了，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现在龙尾排到去农场道近摩士公园泳池，另外一边就是龙月道近泽安村。还有一宗的交通意外就在货柜码头路，而家车辆暂时不能够由货柜码头路转入去葵峰街，就是因为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车辆暂时不能够由货柜码头路转入葵峰街，驾车朋友经过时请小心注意。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华润大厦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是多车，龙尾在海丰园。南区的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多车的龙尾海堤花园。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去果栏。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之前提过了，货柜码头路一带有交通意外。原来个现场就其实是葵峰街有交通意外的。而家全线封闭了，车辆是暂时不能够由货柜码头路转入去葵峰街。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昂船洲大桥落车去长沙环，同埋全锦公路穿龙村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透过疫苗资助计划，资助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同部分综援受助人，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流感疫苗，资助额仲提高到每剂24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小宝与文迪目前集结在广播道附近，预料在短时间内就会登陆香港电台第一台。受小宝与文迪逐渐逼近的影响，香港电台第一台会受强烈的笑声侵袭，市民应该留在收音机旁密切留意，听住小宝与文迪，小心自己笑到无力。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風翻嚟咧，繼續傾下咧，關於個全國人大常委會議咧，就做咗決定啦。咁今日咧公布咗嘅，咁而特區政府亦都隨即咧就係宣布咗另一個決定咧，就話宣布四名嘅立法會議員咧喪失咗呢個議員嘅資格嘅。咁佢哋就係楊岳橋啦、郭榮亨、郭家麒同埋梁繼昌嘅。咁啊，隨即咧就泛民嘅議員亦都喺剛才開咗記者會啦。咁啊，就大家都留意緊咧，就對咧佢會唔會真係提出個總辭咧？咁而家咧就。记者会里面都宣布了，所有的泛民议员就决定了就明天全体会集体总辞的完结议会的工作。据这个泛民会议的召集人胡志伟说，人大决定就是证明了中央就放弃一国两制，他也说人大这个决议取消议员资格，就将这个权力给了行政长官，是破坏了一个三权分立的原则。到底大家对这件事里面有什么意见呢？欢迎你打来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電話機旁邊啊有聽眾啊楊先生啦，咁聽下楊先生點講先。楊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係啊，請講啊。 啊，我對於今次人大常委嗰啲決定咧，我係極之不滿嘅，即係共產黨即係打橫嚟點都得噶啦。 嗯， 好啦，上一屆已經係 DQ 咗咁多個議員啦。 嗯， 而家本來又話俾你玩，突然之間又轉態話唔俾你玩。 嗯， 咁我只係想即係同大家講下咧。喂，我哋香港而家已经变咗大陆嘅一个城市㗎啦，变咗共产党管治之下一个城市。香港人呢真係要醒觉㗎啦。如果你唔係呢，但係咁讲，泛民主派嗰啲班人呢又係唔抵可怜嘅。上次朱海迪同阿曼必已经辞职㗎啦，佢哋就要死喺度要抗争。好啦，嗱而家又 DQ 你四个啦，而家又话总辞啦。喂，梗係唔好总辞啦，梗係留返一个两个喺度。翻保皇党要个个坐定定喺度开会，一唔够人我就点人数噶啦。 哦，即系杨生，你觉得就唔好辞晒，留翻啲喺度。 辞晒啦，留翻一两个，我唔理佢边两个忍辱负重都好啦。喂，咁如果你哋走晒咧，就冇人点人数噶啦。 好，明白，明白，唔该晒你。杨生唔该晒，咁杨生提到咧就唔好总辞啊，咁但系咧就泛民啱开嘅记者会里边咧就已经决定咗噶啦，咁啊全体议员咧就会集体总辞，咁啊听日咧就会递交佢嘅辞职信，咁啊大家对呢个话题如果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咁电话机旁边咧就请嚟咗另一位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啦，亦都系基本法委员会嘅委员咧，就阿梁美芬咧同我哋倾啊，分析下呢次嘅事件嘅，梁美芬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啊我。是啊，我啱傾咗咧，就即係今次人大嗰個決定啦。咁頭先我都講到咧，就係最初咧，其實我睇翻咧，人大咧就係喺呢個亦都做過一個宣佈嘅，即係關於延任嘅時候咧，咁就話咧係第六屆嘅立法會咧繼續履行職責不少於一年嘅。咁當時大家都覺得咧，就係呢個立法會繼續履行職責咧，應該就包括咗全體議員啦。咁今次點解突然間會做一個咁嘅決定嘅咧？咁係咪你自己在你自己覺得嚟講，你覺得意外啊？因為事實當時特區政府因为特区政府容许了四位议员过渡，中间到底其实是发生什么事的呢？或者法律上到底应该怎么看这件事呢？林美芬， 我相信呢有法律和政治去看这件事的。在八月份的时候，我也都一度呢是自己判断呢，就是这个是开绿灯，就是说呢你都知道很多人呢都不同意这四位议员是可以继续的，在那个延任。咁但係即係全國人大常委會嘅決定呢就並冇排除，咁而就係將呢個決定呢其實係交咗俾特區政府嘅，咁而喺過去即係我自己會睇到啦，呢個呢就係有時政治上嘅嘢你法律上係可以做嘅，但係你可以未必做㗎嘛，咁嗰個就係一個政治嘅判斷。咁但系我自己啦，都系喺呢一个嘅议会呢个半月啦，咁我会睇到应该咧就系、是、其实即系有关嘅议员或者系整体，即系我觉得泛民嘅面貌咧出现喺嗰个议会系令人好失望。即系嗱，我自己应该属于咧都算系好言相劝，都提醒咧，其实嗱，香港嘅议会喺基本法嘅制定好清楚，其实系容许系俾反对派有得玩嘅。而大家咧亦都系好清楚咧，议会系要有反对嘅声音嘅。咁系成个设计根本系大家有得玩嘅。 但是呢我第一当然是他们不懂玩啦、 嗯。 第二即是除了你好啲去讲就是完全是没有一个政治智慧去判断到呢、 嗯 中央地方关系和一国两制、 嗯、 你要争取、啊、无论政改或者你民生的改善是应该怎样去做。 嗯嗯 咁佢哋就純粹跟咗俾後生仔，或者根本袁紹不跟事、都未做過嘢嗰啲咁樣帶住呢整整下自己真係做咗攬炒派啦。恕我講有啲人我認識好耐、但係佢喺議會嘅表現、直情即係嘩點解會係咁好我其實我自己感覺到好似冇對手咁嘅、因為呢議會正反兩派或者係建制反對派唔係咁樣即係他是完全沒有發揮到作用、為什麼呢剛才那位聽眾就說你留兩個在這裡、打鐘、即我覺得他是這個就是最錯誤的訊息、支持者又好或者他們那派人又好、覺得就是這樣拉布、就是很有用了、他們是不是沒有經歷過不是用拉布的方式去、做政治的遊說工作嗰種嘅可以達成嘅成果，佢就可能冇經歷過。 林美芬嗱，依度咧，我想問一問你先嗱，你頭先都講到咧，呢次嘅事件咧，法律角度都有嘅，政治因素都要有嘅。咁人大常委通過嘅時候咧，頭先亦都講啦，即係話其實大家都覺得係應該係全體完過啦。咁但係突然間就即係今次出現咗人大決定咧，就完全唔同啦。咁係咪中間呢段時間裏面發生咗某啲事咧？正如你講，係咪因為拉布啊等等咧？咁但係今日有人問咧，特首話唔關事拉布，咁啊佢諗唔通個。邏輯啫咁，係咪中間呢段時間咧，即係呢個延任開始之後咧，出咗某啲問題，先至會有人大呢個決定咧？其實 嗱，我個人嘅觀察咋，純粹個人啦，即係你一定要學識政治同埋法律，法律係冇改變過嘅、 嗯。 其實呢幾位議員咧，佢係喺。即係喺嗰個七月份嘅時候、DQ 呢其實就即係我哋叫做已經係可以 DQ 㗎啦、但係政治呢我哋處理一國兩制好多時你可以咁做但係呢你未必選擇咁做呢啲係成日見慣㗎啦逢係呢啲要處理呢啲政治嘅即係好微妙嘅情況咁、但係呢我覺得你話喺佢哋加入呢延任嘅表現呢、其實就真係係令到呢一事无成啦，议会一事无成啦、市民是失望的。 有哪些表现啊？梁美芬，你可唔可以讲讲？ 你拉布咧，嗱，讲真咧，我真系好失望嘅。即系咧，佢系可以咧，连口头质询咧都可以系连续三四次就咁喺度响钟。嗱、佢哋就即系声作态咁就话、喂，你开会嘅责任系建制派。其实你讲得出呢句说话都系好丑啊。咁、你又要斗人工？是咪、所以那個 point 開會是大家的責任、是應該他將他們反對的聲音好好地表達出來、而不是市民看到聲音而我相信呢在政治上他們也都是這樣的表現行為、大家覺得這些這樣的攬炒派你根本就是不值得他是被他在議會裡面只是拖累了一些東 西、梁會芬安照你梁會芬安照你這樣說 政治上是一個 trick 我覺得有機會是一個 trick 的、 就 是說呢這樣樣嘢係令到你俾機會佢都係冇用噶，咁佢咪行使佢喺法律上嗰個權利咯。 林偉芬嚟中文照你咁講咧，其實都係喺個即係延任呢一年裏邊嘅重新再開會之後，見到佢哋嘅表現，先至作呢個決定嘅啫。 即係我覺得係出嘅 event 都唔出奇，你揀而家或者點樣、因為我其實咧本來。嗱、這、呢個講法應該都即係有人講過啦，即係八月份大家其實大家係想佢哋喺度，但係就唔想佢嚟破壞，應該好好地咧係做啲重要嘅事情。咁咧，但係你睇到而家咁好似冇出路嘅，我唔排除因為咁樣咧，即係咁咪不如即係其實都冇意義啦咁樣。咁喺呢一度咧，咁當然啦，呢個係一個政治，你會有一個政治嘅問題啦，係嘛？咁遲啲嚟講，咁佢哋而家都宣布咗總辭，咁佢宣布總辭，即係佢放棄曬議會呢一個平台啦。咁、我哋呢就我自己亦都即時即係同我哋啲黨友講，我哋一定要做得更加好啦。如果係咁， 林美芬啊，你個立場好似係唔好贊成佢哋總辭㗎嘛？ 我頭先 講 過， 即係你覺得點解咧？ 立法會。我哋係容許個設計係會可以俾有反對聲音，不過佢哋咧就已經係超出 即係喺一憲制容許嘅反對嘅反對派啦，即係佢攬炒咧。嗱，點解會提到三十五家咧？佢哋其實係唔理解、唔了解基本法嘅。因為你基本法是一定要在一國兩制的運作底下去進行，最主要的目的整個基本法就是為了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那你入去的目標本來你可以有行使反對權的，沒有人說不可以投反對票的對財政預算案，但是你的三十五家是你不理三七廿一乜嘢嘢你都反到，話明個目的咧就係拉倒呢個政府啊嘛。咁樣就唔得啦，呢個一定係違反基本法同埋一國兩制啊嘛。咁所以咧，我覺得佢哋我哋一路講，你係行咗條死路。咁你樹立一個榜樣出嚟咧，亦都係教啲人啲後生仔喺政治上，首先政治上啦，法律上佢都係好多撞曬板啦，要坐監，要跳崖。咁又對一國兩制你自己。即係所謂自己找死啊！自己冇去行咗條死路，香港冇可能跟你嘅。 但係如果總辭之後咧， 一條生路噶嘛。 梁偉芬啊，但係如果總辭之後咧，從呢、這個即係建制嘅角度講咧，咁、那個議會其實可能仲快喎，過啲嘢，因為都冇反對啦嘛，已經。 嗱，即係咧， 係咪咁咧？ 我相信建制派咧，就我自己起碼咧，就其實唔係即係話係。想話你話超快嘅，我相信咧，我哋咧都會係合理嘅去審視政府俾我哋嘅。你都知過往都知道政府又唔啲嘢都唔一定話同我哋建制嘅睇法啊、民生啊好多都有時有差異。咁所以咧，我相信咧，大家反為要即係打醒精神咧，我哋都一樣咧係會監督政府。咁當然啦。以前我都同佢講過，啊，你有反對派喺度，大家可以交波發揮嘅作用，你可以係令到政府鞭撻政府。咁而家佢哋係第一，佢放棄呢個平台；第二，佢真係自己做到即係出曬格。你呢場球賽根本就冇得玩。 但係會唔會有一啲你覺得即係以往真係好難通過或者咩成？依次係個機會啦，即係可能順便推埋佢啦咁。 都唔排除嘅，不過 有冇啲邊咩具體啲嘅？可唔可以講下邊啲例或者邊啲？ 而家咧，我都唔想一次過去講啦。 你舉啲例俾佢聽下 咧。嗱，我講俾你聽啦，舉一個現實，譬如議事規則，好多人都覺得而家提嘅即係提得好細埃。即係根本就唔係將大家好想嘅，譬如話我哋喺議事規則要加紅牌、黃牌，咁有啲級別嘅，有啲阻嚇性，咁第日你咪唔使樣樣要去報警咯。即係如果你發揮到阻嚇性，係咪？ 即係呢啲你講，即係意思未來可以係通過到啦。 呢啲如果想做咪通過到，但係我就同你講，我哋建制派喺呢啲問題上嘅睇法都唔一致嘅。所以其實不是好像出面那樣想，那變了又有一議題我相信都是要討論的，是不是、你譬如說是很多那些民生的議題、我們希望它快的、很多爭取了很久的，那我們是不是能夠做得到、我們有些標是可以做得到呢、那這些呢我們都會盡力的，只不過即係希望啦，新嚟者即係來者啦，即係佢哋呢批人咧行咗條骨頭路，行咗條死路，香港冇可能同佢哋一齊咁樣行條死路。 明白，唔該曬你啊，梁美芬。因為咧時間嘅關係，咁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兼呢個咧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嘅。咁啱我哋而家傾緊嘅就係關於人大常委做咗個決定啦。咁亦都政府宣布咗啦，四位嘅立法會議員咧喪失咗議員嘅資格嘅。好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咧，我哋翻嚟再繼續再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一个发音嘅问题，我哋今个星期咧未讲发音，我哋讲一讲啦。佢问我女儿 daughter 同埋医生 doctor 嗰个发音。有乜嘢分別？大家聽蕭叔讀咧，都應該聽到有分別嘅啦。嗱，大家齋聽咯，齋聽咯，聽住 daughter daughter daughter daughter daughter， 第二個字係 doctor doctor doctor doctor doctor。Two differences. Number one, when you say the word daughter, it's a do or vowel 嚟嘅 or. OK。嘴唇輕微嘟長少少，口腔嘅空間係幾大嘅。daughter，my daughter。好啦 ，doctor 咧，聽住哦，跟住後面有個 K 音喺度嘅 ，doc， 因為個 C 係個 K 音嚟 ，doc doc doc。咁但係 K 音就唔使 release， 唔使批 痕迹出嚟嘅。Doctor， 今日你就咁讲咧 ，Doctor，Doctor，Doctor，Doctor。So daughter，daughter，daughter，and doctor，doctor，doctor， 有个停顿位嘅 ，doctor 因为有 K 音。咁所以例句 ，My daughter is a doctor。My daughter is a doctor。我个女儿咧系个医生嚟嘅。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傾緊咧，關於人大常委做咗個決定咧，咁有四位議員咧，咁就包括咗楊岳橋啦、郭榮亨、郭家麒同梁繼昌咧，就係喪失咗議員資格嘅。咁啊，泛民啱開記者會都宣布咗咧，所有嘅泛民議員咧就會總辭嘅。咁啊，大家對啲議題有興趣同埋參與討論咧，想俾啲意見嘅話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電話機旁邊我哋繼續請到一位咧，就係政治學嘅學者咧，同我哋傾下關於個話題。咁就係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副教授马岳的。马岳你好。 你好。 是啊，我哋啱傾開咗就關於嗰個人大常委呢次個決定啦。咁我頭先都睇到咧，就泛民啱開咗記者會啦，咁就宣布咗咧，就全部會總辭嘅。咁聽日咧就會遞佢哋辭職信啦。咁好啦，咁即係你可唔可以同我分析一下咧？即係如果泛民嘅議員全部走曬之後咧，就而家係全部都係即係依個建制派嘅議員噶啦。個議會生態會係點咧？即係或者對香港嘅政治會有啲咩影響嘅咧？ 我谂就两样嘢啦，第一就真系个议会变成橡皮图章啦。我谂因为应该冇乜反对声音噶啦，咁、就情况有少少即系回复翻廿几年前临时立法会嘅嗰个时间咁样，咁就即系全部都系清一色建制派，即系立法会都仲有四个民协嘅，即系咁嗰时就，但系咁呢個都會幾影響即係特區政府同埋成個即係立法會嘅嗰個即係公信力咧。咁第二個影響就應該呢樣嘢應該會對即係引起國際嘅頗大嘅關注，因為我諗呢個同之前嘅 DQ 唔一樣，就之前嘅 DQ 都仲經過香港嘅法律程序嘅，今次就直頭係人大常委喺北京即係落一個命令，佢雖然話係一個即係林鄭月娥請求㗎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實際上俾人嘅感覺都會係話北京落下命令咁，然後就取消一啲即係香港立法會議員嘅資格啦。 咁有啲人講法咧，就話想係即係從此咧就係要即係清理曬呢個泛民啊，即係喺議會嘅力量啊咁樣。咁今次你覺得會唔會係開始做緊一個咁樣嘅過程，其中嘅第一步咧？ 我諗係其中開始咗一個過程咧，就係話即係似乎中央係可以隨意咁樣落一個新嘅標準咧，就去 DQ 一啲即係立法會議員。咁就即係而且佢哋講緊嘅嘢都係即係以前話國安法冇訴及力，咁但係現在佢哋都係其實係追究翻一啲佢哋即係幾年前可能一年前、前兩年前做過嘅嘢。但係冇正式嘅一個即係譬如法律嘅條文啊，即係文件啊，講究竟佢哋具體做過乜嘢嘢，令到佢哋不再適合做立法會議員嘅。咁此例一開咧，咁其實就即係之後，其實我相信有即係之後都會有不同嘅可能性，就係話即係中央可以下達一啲命令，就將一啲即係佢唔中意嘅議員踢走。咁呢個我諗對即係之後香港人對成個即係選舉制度同議會制度嘅信心咧，都會有一個好大嘅打擊。 馬學，我哋又睇翻啊，即係件事嘅發展啦。即係當時咧，其實都已經有很多嘅輿論喺度傾緊噶啦，就話到底即係啲泛民議員應唔應該再重新入翻去一個即係延長咗一年嘅立法會咧？咁後來佢當然咧個決定就即係都係繼續啦，原班係過渡嘅。咁我哋而家睇翻咧，當時佢哋係咪即係冇估計到某一啲政治情況嘅出現，就到現在為止咧又再做一個總辭啦？咁喺政治上嘅決定嘅時候，你覺得泛民當時係咪諗咗一啲即係估計對自己的情況是樂觀了，因為是沒有想到現在這個情況，現在想回你覺得他們當時是不是應該要是總辭，因為是策略是會繼續留下，你看回過頭這個決定你覺得會怎麼分析？ 我想他當時說緊九月的時候，當然我想他們不會知道這樣會再會被 DQ， 我想他們會想著就說就是其實本來即係如果依四個議員要 DQ 嘅話，都已經係即係之前做咗啦，咁又都要俾佢哋延任，咁然後又再做過咁樣。咁但係我諗就當時同 埋現在我相信泛民都只不過能夠見步行步啫，因為我諗現在嗰、那個即係、就是、DQ 嘅紅線，基本上對即係、就是、香港民主派嚟講，根本係冇辦法預測嘅，咁啊隨時都可以變化。喺近幾年嚟講，咁就即係、就是、於是乎就即係、就是、在佢哋嚟講，可能係只能夠見步行步，然後跟住下一個階段嘅挑戰就係話點樣去面對明年嘅選舉，如果仲有選舉嘅話，咁即係究竟其實仲參唔參與咧？咁如果參與嘅話，即係話面臨即係冇辦法預計嘅一個 DQ 嘅威脅嘅話，究竟佢哋可以點？譬如話派啲咩人去參選啊等等。 咁佢而家嗰個即係反對派，即係嗰啲叫做泛民啦嚇，咁啊冇乜喺議會噶啦，咁跟住佢哋其實有啲咩可以做咧？你覺得？ 我諗呢個其實當然連街頭而家都唔係好多嘢可以做啦，咁樣咁就即係呢個其實一路嚟講，本來喺即係兩三個月之前討論選舉總辭嘅時候，都係一個困擾嘅，即係問題， 一個考慮， 即係話佢哋唔肯定議會做到幾多嘢，但係咧外邊都唔肯定係做到乜嘢嘢咯。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馬岳，咁啱同你傾嘅咧就係中大政治行政系教授馬岳，我而家要聽下交通同埋新聞啦，翻嚟再傾。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葵涌的葵峰街因为有意外，葵峰街现在全线仍然是封闭，车辆暂时不能够由货柜码头路转入去葵峰街。另外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的慢线有意外，现在车龙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慢线落湾仔，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实施紧间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听日上昼一般同埋路边监测站都系中，听日下昼一般同埋路边监测站都系中至高。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六，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下午本港多处地区嘅相对湿度下降至50%以下。在下午四点，台风环高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早晚天气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0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稍后和周末期间渐转多云和有一两阵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7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欢迎收听呢节财经新闻，主持嘅系方嘉莉。港股表现反复，美市一度系跌超过130点，恒指系低见26168点，而收市就报26226点，跌咗74点，跌幅系大约0.3%。主板成交额就比起寻日增加14%，去到2674亿。科技指数系急泻超过6%。阿里巴巴急挫近10%，是跌幅最大的蓝筹股。美团亦都跌近10%，腾讯、小米和京东是跌超过7%至超过9%。华虹半导体业绩之后急挫14%，是表现最差的科技指数成分股。汽车股是下挫，比亚迪大跌近15%。港交所上季盈利创新高，股价就跌4%收市。金融股方面就普遍逆市做好，汇控升穿39元，高收超过4%。建行、工行和中行就升超过3%至近4%。政府推出第五批银色债券，保证息率是上调到3.5厘，是历来最高，发行规模亦都会视乎市场反应最多加码去到150亿。新一批银债将会在下个月1号开始接受认购，11号截止，22号发行。李津升报道。 新一批三年期银色债券每六个月派发一次同本地通胀挂钩的利息，保证息率上调到 3.5 厘，是历来五批银债中最高，入场费10,000元，1956年或之前出世的65岁人士可以认购。今批银债目标发行规模由以往的30亿加码到100亿，政府会视乎反应酌情提高到最多150亿。为免大量债券集中在小部分投资者，每位投资者可获配发上限100万，即是最多获派100手。银债12月1日起可已经20间配售银行和20间券商认购，下个月11日下午2点截止，22日发行。金管局高级助理总裁刘应斌话：保证息率提高到 3.5 厘是根据利率和通胀展望厘定，而目前资金出路少，银债有吸引力，有信心认购反应热烈。 投资的风险波动性是高了这么多，但是息率呢会长期的低企，亦都不会话好明显有一个通胀的压力咧，好快会上翻嚟啦。资金咧系苦无出路吓，定个息率系会稍微定翻高少少，先至会有足够吸引力。 刘应斌话：银债不设二手市场，为弥补流动性，保证息率会较通胀挂钩债券 I bond 高，但难以预测市民会否赎回 I bond 转投银债。至于提早赎回前期银债的市民占比唔多过半成，反映市民倾向长期持有，符合政策目标。香港电台记者李津升报道。 人民银行公布内地十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6898亿元，比起九月份大幅减少近64%，亦都少过市场预期。上个月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按年系增长10.5%，加快咗2.1%，但就比九月份减慢咗0.4%。至於內地的至十月底外幣貸款是9232亿美元，增加去到超過5年來的高位，而外幣存款就連升5个月，增至8776亿美元，創有紀錄以來新高。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表示，对于蚂蚁刹停上市是感到失望，但认为有助市场消化新的监管要求，又说未见影响到新股上市。另外，港交所上季的盈利按年是升了52%，创新高。罗伟浩报道。 蚂蚁集团上市之前两日刹停上市计划，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话感到失望，但是未见新股市场受到影响，又指出最近的监管环境变化反而带动交投。 最近读到了很多新的监管的发展，肯定使得投资者对于二级市场的交易就有更多的关注。从交易所的生意，可能反而是因为监管方面的大家的讨论，实际上交易是会更加活跃，交易量已经远远超出我们平常最近已经比较高的交易量，都到了2300-4500亿高的水平之上。IPO 目前看也似乎还没有明显受到任何影响。这两个星期看到有7个上市，仍然是非常强劲的，可能不用过度的解读。 李小加相信，以目前的监管变化，蚂蚁刹停上市长远属于正确决定，有助市场和投资者消化新的监管要求，更加清晰了解相关的风险。当蚂蚁准备好重返市场，港交所亦都会准备好。他又指最近提交上市的申请数量巨大，但是强调港交所不会轻易加快或者放慢审批步伐，目前亦都未见有太多的工作积压。另外，港交所第三季的盈利33亿5千万元，按年升近52%，创新高，合乎市场预期。收入大约是53亿元，升33%，头三季的盈利大约是86亿元，按年升16%，期内收入及其他收益大约是141亿元，增长12%，主要业务收入升21%至126亿元，反映日均成交额创新高，带动交易及结算费，但是投资收益净额跌31%，期内日均成交额是1257亿元，升39%。沪深港通北向和南向的日均成交额按年倍增。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中央计划针对互联网平台经济进行反垄断监管，多只科网龙头股价大跌。瑞士盈丰银行就认为适当监管有助企业管理风险，而且行业的基本面强劲，加上是市场对于拜登好大机会成为下任美国总统睇法正面，有利中资科网股的表现。罗伟浩另一节报道。 中央就预防和制止互联网平台的垄断行为征求市场意见，多只科网龙头股大跌，阿里巴巴、京东、美团两日之内大跌一成几。瑞士盈丰银行研究分析师李思伟认为，板块调整除了关乎反垄断监管，亦都涉及中央针对蚂蚁金服加强金融监管，触发市场忧虑。不过李思伟话，适当监管有助企业管理风险，而中资科网股的基本面强劲，双十一表现亦都良好，仍然睇好行业的长线前景。 基本面和他们科技发展都是趋势非常强，金融的监管都是 rely on 一间公司的 risk management model， 的确是会有一些风险的存在，适当监管去管理风险，维护这个竞争环境的公平性都是有必要的。双十一的销售创新高都体现中国经济和消费恢复得非常好，基本面的我们认为是会对零售消费者信心和电商板块有帮助。 投资管理副总监赵国刚就认为，政府在中资科网企业的发展参与力度一向十分强，反而美国面对较少监管，如果拜登加强互联网规管，美国科技企业所受的影响或者会更加大。不过他指市场对拜登大机会成为下任美国总统的看法正面，例如中美关税有望撤销，有利人民币升值和中国制造业，中资科网股亦都会受惠。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6226点，跌咗74点。主板成交额全日有2674亿5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而家报26350点，升咗92点。成交张数2563张。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342点，跌咗17点。深证成分指数就报13720点，跌咗273点。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551蚊，跌咗44蚊，阿里巴巴248.4跌27蚊，美团271蚊跌咗29蚊，中国平安86.5毫半升1.45毫半，新洲国际132.8跌10.7，小米集团22.45跌2蚊，京东集团300蚊跌咗300.4，比亚迪股份157蚊跌咗27.5，友邦保险87蚊冇起跌，汇丰控股39.2毫半升咗1.5毫半。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是麦迪斯基、信泰控股、高澳士国际、嘉年华国际和中国投资开发。五大跌幅股份是延长智能、天禧海家控股、艺高国际控股、智美体育和云顶香港。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05.41，瑞士法郎0.918，加元1.303，人民币6.619，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89。港金系报1736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77.06美元，卖出价1877.9美元，港汇指数系报102.3，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报告交通意外，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中线有交通意外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另外在窝打老道去思瑞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沙福道。至于较早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的意外清了场，慢线解封，不过车龙有待消散的。龙尾就排到去界限街近喇沙利道和阿佳老街近路明道。另外反方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窝打老道的坏车都已经拖走了，不过一带是仍然挤塞，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彩虹村。另外就是葵涌的葵涌街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了，葵涌街的全线已经解封。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去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仲系间封紧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 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柯达大厦。另外九龙入口嗰边啦，龙尾就排到去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啦，比较多车噶，咁再加上因为太子道东都系挤塞啦，而家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九龙货仓。路面情况受九龙城回旋处一带挤塞影响啦，码头围道去九龙城方向嘅龙尾喺江苏街，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龙尾就排到北拱街。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嗰度嘅龙尾啦，一路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另外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逢吉乡嗰段啦挤塞噶，龙尾喺油潭尾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同埋全锦公路川龙村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系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我得你都得，钱佩卿。 积极的人就算在忧患中都会看到机会，只要我们不放弃，一定会有希望。 我得你都得， 就来同月亮讲拜拜了。这个星期六晚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会开放热线1872311，支持我们的 fans， 把握机会，到时打电话来倾下计。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陈泽铭。 自由風翻嚟咧，我哋今日咧一直都系傾咧關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咧做咗個決定啊，咁特區政府都宣布咗咧有四個立法會員咧喪失呢個議員資格啦。咁今日同我一齊傾嘅咧就係評論員啊陳澤銘啊，陳澤銘你好啊，咁你亦都有法律界嘅背景啦嚇。咁今次件事件裏邊咧，就人大嘅決議裏邊咧就都出咗好多條，即係引用咗好多啊，即係憲法嘅第幾條包括咗52、54、67，咁亦都有一啲咧係其他嘅基本法嘅條文咧，就主要係104条啦。好啦，咁咁多嘅法律嘅引述同埋框架之下咧，咁你好唔好不如同我哋分析一下个呢个从呢个法律角度啊，今次件事里边俾我哋有冇咩启示咧？ 好啊，我谂听众有几样嘢要注意嘅。第一，呢一次系一个决定，并非一个释法嚟嘅，即系人大嘅一个决定嚟嘅。咁当然，人大常委咧就系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嘅常设机构啦。咁佢作出嘅决定咧系又可以話係無上權威啦。咁香港嘅終審法院亦都承認咗噶啦，即係人大常委嘅權力係係 supreme 至高無上啦， 至高無上， 至高無上 係啦。咁所以我哋首先要認清楚啦，而家香港回歸咗之後嘅所謂嘅新嘅憲制秩序就係咁樣噶啦。咁係可以咁樣做嘅。咁呢個第一點啦，即係喺法律嗰個角度去睇。第二點要注意嘅咧，就係成個決定咧，其實係提到咧係由特區政府要求佢去做嘅，就並非人大常委自己主動去決定嘅。咁所以呢個角度去睇咧，其實佢都係尊重 用翻所謂一國兩制嗰條嗰條分界線啦。即係話香港特區政府自己覺得喺現行嘅法律之下解決唔到問題啦。我哋就要求人大常委去作出一個決定，去幫香港解決一啲問題。咁起碼喺法律嗰個層面嗰個分析就係咁嘅。 系咁啊，好啊，咁啊，呢个时间里边咧，我哋就不如请一请咧，就亲身啊参与过今次呢个人大呢个讨论决定嘅咧。咁其中咧就系有包括人大嘅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嘅吓，谭耀宗你好， 系你好，啊请长，诶双陈啊， 阿谭耀宗啊， 陈生提嗰个我都同意嘅，不过咧我想指出一点，呢次系叫做决定，就唔系释法， 唔系释法 啊，释法咧就其实104条，基本法104条咧。即是宣誓那个拥护憲法和效忠特别行政区呢，其实是2016年的时候做那个解释的。这次有一个决定来的。咁那个都是因为有了解释之后，即是有些东西執行上有些问题，所以他这次要再做一个决定咁解的。 谭耀宗啊，是这个是一个人大的决定来的。咁嗱，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就睇返成件事的过程啦，因为呢就即是我哋一路都讲返个时序呢，就是在这个8月11号的时候呢，人大的常委亦都做了另一个通过的决定呢，就话呢特区的第六届立法会呢继续履行职责㗎嘛。咁啊，当时履行职责之后咧，就特首话咧，就即系全体嘅议员咧都会过渡噶啦，咁样。咁当时我哋睇翻啲报道咧，就你似乎就有另一种讲法嘅。你觉得咧就系有4个 DQ 咗议员咧，系咪应该要过渡咧？咁样。咁你觉得喺今次里边咧，其实系唔系特首当时冇考虑到呢个问题，或者系冇认真地去研究呢件事，到后来咧就成为咗佢要请求人大常委去做一个决定啦咁。我哋睇翻转头嘅时候，你系咪觉得个事情咁发生咧？ 系啊，你就系讲啲点咧？你问即系政府点考虑嗰、那个，我就不便去答啦。不过我当时咧，点解有咁嘅睇法？我就觉得，喂，既然嗰四个人佢系参选第七届立法会，定系选举主任，经过深入研究，又俾个机会佢哋答复之后，认为佢系唔符合呢个参选资格。咁如果我哋话第六届延任一年，咁呢四个人又入返去，咁呢度嘅逻辑上有啲问题，咁我觉得係有啲尴尬位，咁我所以呢一开始嘅时候我已经提过，咁但係可能政府知点考虑啦，呢、這个问返政府先知道啦。 咁你当时有冇向政府表达返个意见呢？当时个决定都有一段时间㗎，你有冇向返特区政府甚至特首讲 呢样嘢呢？因为我係公开多次表个态㗎啦，咁我相信政府亦都明白嘅。不过可能佢 收唔到你意见喎，但似乎 可能有佢哋嘅考量啦。咁但係可能又及后亦都社会上有好多嘅意见就认为喂唔啱，点解佢又可以俾佢哋翻入去嘅咁？咁所以最后咪、而且特区政府咧亦个可能亦都认为咧佢冇乜法律嗰个依据可以处理呢个问题，咁所以要提出嚟请人大常委会咧。是去做个决定咯。 系啊，谭耀宗，我留意到今日晏昼啊，特首即系去记者招待会去解释呢件事件嘅时候咧，佢都讲过咧，就系话其实呢四位议员嘅 DQ 啦吓，所谓其实系同佢喺呢一个延任期间嘅表现系冇关嘅。其实咧，佢个解释咧就系话，其实系用翻头先啊谭耀宗你嘅讲法，其实就系因为佢根本已经系唔符合规则。冇办法做，所以就唔系因为佢最近嘅表现。你同唔同意呢个分析啊？ 我都有啲即系主要嘅问题出现啦。即系总之就系因为佢系已经唔符合嗰个参选嘅资格，所以就唔应该继续俾佢延任。至于佢喺过去即系呢个几月或者呢段时间里边嗰啲言行咧，我亦都觉得佢嗰啲言行亦都系参与同其他反对派一齐吓好多嘢。是不断滥用议事规则啊，拉布啊，打钟点人数啊，咁都冇乜分别嘅，其实都仍然系咁嘅姿态啦。 系啊，谭耀宗啊，但系我哋喺即系节目咧开始嘅时候咧，第一个钟咧都同阿梁美芬啊，就系、是、呢、這个成大教授咧，亦都系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咁我哋同佢倾过嘅时候咧，佢自己话咧就要考虑有法律亦都有政治角度嘅。咁佢咧自己都觉得咧，佢话其实系同佢哋上任之后嘅表现咧。就係、是、有關係嘅，即係包括咗即係拖拉布啊，即係搞個議會嘅秩序嗰啲咁。咁似乎佢都會覺得係話當時咧係8月十 21号咧，人大嗰个决定啊，即系话议会过渡咧，其实都系有隐含可以俾佢哋都过啦咁样嘅噃。咁啊，同你呢个讲法似乎有啲出入，系咪咧？ 嗱，我自己个讲法咧就一直以嚟我都认为喂有问题吓，咁、就但系当阵时咧8月11号通过嗰个决定咧系。只是去解決先解決那延任一年的問題、就沒有解決到啲人的問題。我哋當時的理解就話、那些留翻特區政府處理啦。就人大常委只係處理那個究竟可唔可以因為呢個疫情的問題延任一年，就係講講呢樣嘢。咁可能就及後就我剛才都講到咧，就係、特區政府誒唔夠法律依據嚟處理呢幾個人。所以就要攞呢、這个即系、请求中央攞决定啦，就系、是、咁意思。 系阿谭宇忠啊，如果根据呢一个人大常委嘅决定咧，似乎而家系有一个新嘅机制，系俾香港特区政府去宣布一个议员失去一个议席嘅资格嘅。你同唔同意系一个新嘅机制嚟嘅？ 佢其实咧就明确咗，即系以后譬如佢犯咗嗰啲危害国家安全啦、违反基本法啲等等嘅。嘅罪之後咧，咁就如果係叫做即係依法認定啊，你睇到嗰度有一段寫依法認定呢四個字咧，咁佢就係可以咧係取消個資格。咁當然而家我哋做個決定，我哋唔可以著個人咁有幾個人要處理，咁又要走嚟人大常委就唔可以咁，我哋一定要建立一個準則一個規定遇到遇咁嘅情況就咁樣處理啦。咁就以後咧。就唔需要次次咁样走嚟啦。 谭宇忠啊，点解当时譬如8月11号咧，人大嗰个决定，即系话个议会可以即系延任一年咧，喺里边唔作一啲关于议员嗰个过渡嘅一啲决定或者啲原则咧？ 嗱，之后我亦都解释过咧，我就当时我都提过出嚟，咁、但系咧可能就个重点咧就放咗喺就系唔系应唔应该可唔可以延任一年？咁喺摆喺要解决嗰个问题上，其他问题就交俾特区政府处理，其实系一个咁嘅问题嘅啫。 你讲提过的意思，即系喺人大常委里边都或者 系我开会的时候提过， 都已经提过噶。但系当时就冇处理到，即系冇话 冇处理到，冇处理到。 咁但系特区政府后来嘅决定就好明显啦，因为当时即系特首都有讲啦，即系佢就觉得啲议员系可以过得到嘅。咁你觉得佢呢个判断上系理解错咗人大嗰个意思噶咯？可唔可以咁讲？ 我又唔想即系去随便话系佢系点考虑啊，或者个考虑点系咪咩咁？我又唔想即系再去讲翻转头，冇咩意思啦。总之就系话呢个问题。当时是没有特别处理可能后来特区政府发觉想处理的时候又处理不到所以就出现了这个即是人大常委做决定了。 好啊，那么不该晒你先，谭宇忠，我先听下新闻。 卫生防护中心说暂时找不到五个人有交集，担心病毒已经周围扩散。政府宣布同新加坡建立的航空旅游气泡专属航班今个月22号启航。推行初期每日一班机，限载200人。参加的旅客出发之前要自费做两地互认的病毒检测，完成整个行程最多是做3次。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两地政府设有机制可以因应疫情的灵活调整，他希望今次安排可以令到航空、旅游、零售等行业受惠，以逐步重建香港经济。有旅行社已经计划行程，准备接受报团，预计4日3夜的行程，团费较以往贵大约是2000元。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到50%以下。在下午4点，台风环高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是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预测是天晴干燥，早晚天气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星期五 稍后同埋周末期间渐转多云，同埋有一两阵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的中线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已经清理好，但是车龙大消散，而家龙尾就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咁影响到咧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交通亦都系繁忙，龙尾就喺圣贤中学对开。咁另外有个意外呢，就喺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柳街嘅快线啱啱收到有交通意外，咁现时一带嘅交通呢就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就喺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柳街快线有意外，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封措施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同埋去观塘方向咧交通大繁忙，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咧而家都系挤塞，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车龙排到罗福道，后少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交通亦都系繁忙。而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咁另外受到九龙城回旋处一带交通繁忙影响，而家码头涌道同埋亚皆老街去九龙城方向咧，亦都系比较车多。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深井段慢車，車龍排到丁九橋面。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近住葵涌公園一段車多，龍尾喺麗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鄉事會路一段擠塞，車龍排到城門隧道公路近美城苑。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道進業里去旺角、清水灣道正直支去大清、昂船洲大橋落斜去長沙灣同埋全錦公路川龍村來回。最後環保處就提醒你，司機在一個鐘頭裡面空轉引擎超過三分鐘可被罰款320元，記得停車熄匙啊。可能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熟食市场的情况，听众张先生， 市政大楼的食肆最少都7-8人一台，应该市政呢他所有中心呢要巡查咯。 听众林女士， 熟食市场那些台呢全部是紧的，就没有间开，都食环处走人的嘛，有什么理由给他坐得这么密呢？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教育局联同国家教育部合办2021-22学年内地高等教育展网上博览，俾学生同家长多啲了解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计划嘅详情，同香港学生喺内地升学概况。教育展喺网上举行，想知多啲，可以喺12月5日到11日上 www.studymainland.hk 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陈泽铭。 自由風翻嚟，繼續傾下咧，就關於個人大常委咧做咗個決定咧，咁就有4立法會議員咧喪失咗議員資格啦。咁今日有我哋嘅評論員陳澤銘啊，陳澤銘你好啊。咁我頭先我一路傾開咧，就剛剛咧就請到人大常委譚耀宗啦，咁佢自己親自參與個會議嘅。咁按照佢嘅講法咧，就話咧其實就唔係話關於喺嗰個復 會即係延期一年之後咧復會嗰啲議員嘅表現， 嗯、 而去 DQ 佢哋嘅。咁但係咧，我哋就早前同阿梁美芬傾啦，梁美芬咧就話要考慮埋有啲政治角度。咁佢覺得咧就同呢個議會復會之後咧，泛民繼續即係差唔多表現出一種咁樣唔合作啦，或者一啲破壞嘅行動咧，就令到咧係要出手做今次嘅呢個咁樣嘅決定啊。咁所以咧，其實都有兩個版本出現咗嘅，係兩種係唔同嘅講法嚟嘅。咁、 嗯、 好啦，咁啊陳湛，你不如你用個法律角度咧，你再總合一下，即係睇即係呢件事裏邊我哋仲有啲咩議題， 嗯、 其實發掘到出嚟，去值得去睇下或者去研究到啲法律上咧，點解今次會咁做咧咁樣、 嗯？好啊，好啊，或者講翻呢個所謂議會裏邊嘅拉布呢個行動啦，英文叫 filibustering。咁、 嗯、 呢個其實喺西方議會咧都幾普遍嘅一個做法嚟嘅、 嗯， 即係喺英美嘅議會我哋都有見過、 嗯、 但係咧就好少見到喺英美議會咧就用點人數呢個方法嘅、 嗯嗯， 就通常佢用一啲好冗長嘅演說、 嗯， 就令到你嘅投票時間係延長咗好多，就阻延咗你條法例嘅。咁、 嗯、 呢個係有見嘅，即係所謂西方式嘅議會係常見嘅嘢啦。簡單講，但係香港嘅情況又係有少少唔同，因為香港第一，我哋唔係一個主權國家啦、 嗯， 香港嘅立法會。第二咧，就係、是、有啲情況之下咧，我哋見到過去一年嘅立法會就唔單止係拉布嘅，直情係話我哋嘅目的咧係阻止一條法例通過嘅、 嗯， 直情係去令到個機制唔能夠運作嘅、 嗯， 即係所謂攬炒啦、 嗯。 我哋聽到有啲咁嘅講法啦，咁咁樣係唔係等同於平時西方嗰只嘅所謂 filibustering？ 純粹係咁樣拉布咧，可能有少少唔同嘅。咁而家似乎中央針對亦都係呢一啲啦，即係你。不是忠誠地去承認基本法，而是令到整個議會去癱瘓嘅，咁就同普通一般拉布是更加嚴重嘅。 嗯，係啦，陳正明咧又同我哋分析咗呢個關於拉布呢樣嘢啦，喺議會裏邊。咁、 嗯、 但我哋又留意到咧，我今次睇翻人大嗰個常委嘅決定啊，佢就唔係講緊呢樣嘢噶嘛，即係佢係從呢個即係一國兩制方針啊，講到維護國家安全啊等等嗰啲咁嘅大嘅議題嘅、 嗯， 港獨主張嗰啲就唔能夠喺議會啊咁。咁所以這個呢個咧佢係講翻依三個咧，依四位啊，被 DQ 咗嘅議員咧，因為違反咗一系列呢啲咁嘅事情，咁所以而家咧就係調翻轉頭咧，就追翻個。其實有少少係追訴喎，覺得 係嘛？ 即係當時你俾佢過咗噶嘛？咁依家追訴翻就要佢走，咁、 嗯、 就冇任何提及到佢其實其中咧，真係一個議會裏邊嘅表現嘅。咁、 嗯、 依、 嗯、 個你自己又點睇咧？即係其實 如果用官方頭先阿譚耀宗嗰個講法，嗰個官方講法咧，其實就係因為佢哋唔係忠誠地效忠政府，或者唔忠誠地去履行佢個基本法呢個嘅責任，咁所以呢個先係個重要原則。而上一次八一一嗰個人大常委嘅決定咧，其實正如阿譚耀宗講啦，佢就冇處理到個別議員嘅問題，佢只係簡單解決咗延任一年嗰個問題，咁所以咧就要用另外一個人大常委嘅決定，先可以解決到個別議員。不能夠履行佢嘅責任嘅問題啦。 係咁但係我又咁問喎，陳正明，如果話按照今次人大常委嘅決定裏邊咧，講到關於國家安全啊，講到一國兩制方針咧，可能唔止四個嘅喎。 嗯，係 係咪咧？咁點解會即係淨係依四個咧？咁即係個疑問會係咁 嘅 喎。 我如果我個人嗰個分析咧，就係而家似乎係一個新嘅機制發走咗出嚟啦。即係人大常委咧就容許香港政府去作一個行政決定。 嗯、 那個行政決定咧就係話有邊一個議員佢嘅表現咧係唔符合議員身份嘅，佢、 嗯、 就可以用呢個新嘅機制去 DQ 佢噶啦。咁、 嗯、 呢個一個新嘅嘢嚟嘅，即係喺我哋基本法係冇嘅，喺我哋立法會條例裏邊都係冇呢個權力嘅，係一個新嘅權力咯。 嗯，系啊，咁呢个新嘅权力咧，就系按照人大常委嘅讲法咧，就今次呢个议案咧系应特区行政长官啊吓嘅请求而提出嘅。咁即系话换言之，第时如果行政长官可能见到某啲议员都唔系好合资嘅资格，系咪又可以用呢个方法咧？ 吓、嗯， 陈泽铭系咪就意思就系嗰个咁嘅特别嘅权力啊？ 我亦都留意到特首其实都讲过话佢会。再立法嘅，其實佢會繼續去推行一條新嘅法例啦，或者去改現行嘅立法會條例啦，去解決呢一啲DQ 嘅問題嘅。 嗯，系啊，咁我哋而家倾紧嘅就系关于人大常委咧，已经做咗个决议啦吓，咁亦都有四位议员咧系失去咗丧失咗佢哋嘅议员资格，咁而泛民开完记者会之后咧，亦都宣布咗咧系总辞噶啦，咁、大家对呢啲话题有兴趣嘅话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咁电话机旁边我哋有位听众啊，张先生咧就接通咗啦，同阿张先生倾下先，张先生， 你好啊，主持， 系啊，你好啊，请讲， 系。是我是想发表意见啫，不是一些讨论来的。 嗯， 我觉得是泛民的议员退出是 好事嚟嘅、 嗯嗯， 即係其實係一個即係我哋即係必經嘅過程咧。嗰、那個、嗯、即係嗰、那個叫做同代表市民去表達意見底下，咁佢個機制唔容許嘅話，其實都無謂做花瓶啦。我覺得係即係退出嚟一個即係光榮嘅事，我唔覺得有咩丟架。 嗯，咁但係議會裏面冇曬一啲咁樣反對聲音嘅咯噃。 嚇、啊，咁呢、這個問題其實係應該係問翻政府嗰度啦。我覺得你無論係一個即係我哋自己嘅國家大國啦，即係香港又好啦。 嗯嗯， 如果你繼續去前行嘅話咧，你其實係冇得避免去回應個民意嘅。咁唔可能喺六七十年都係兜兜轉轉嘅。我其實期望即係更加強大啲，即係香港啊又好啊，即係中國又好。但你如果你迴避呢、這個市民啊，即人民政府嘛，回避人民嘅意見咧，我覺得你始終幾十年都係兜兜轉轉嘅嚇，即我哋好羨慕其他國家有即係好好嘅選舉嘅制度啦嚇，即我都期望會發生喺香港或者係中國裏邊啦嚇，呢個我嘅意見嚇。 唔該曬你啊，張生。系啊，咁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咧有兴趣嘅话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咁到呢个时间咧，我哋又请到另一位议员咧，就系民主党嘅立法会议员啊，陶谨申咧，同我哋倾倾咧今次嘅事件嘅。陶谨申， 系你好， 系你好啊，系啊，你哋啱就开完会咧，就决定咗总辞噶啦，系嘛，已经 系 系啊，咁啊，跟住下一步会点咧？咁你听日就递信，咁就议会里边就冇晒你嘅声音噶咯。 哦，咁呢、這个。如果共產黨同北京佢要取消一國兩制，咁自然就咩都冇㗎啦。即係佢因為中國佢係一個有咁多軍隊、有香港咁多警察係咪嘅政權。咁如果佢係同香港一國兩制，咁佢一定要容忍同埋有啲耐性㗎嘛。咁佢而家就撕破晒個嗰、那個面皮，就認為唔想容忍啦、 嗯， 啊，就咁即係自然就佢梗係可以即係玩曬啦，係、嘛？咁所以即係佢自己要取消一國兩制，承認自己即係做一國兩制係失敗啦。咁亦都即係曾經對全世界承諾嘅一國兩制50年不變、啊，這個承諾亦都打破啦。咁當然即係香港就自然會即係佢要冇呢個聲音，佢就冇咗㗎啦。不過我諗係議會冇咗啫，就個社會仍然有嘅。 陶謹申，按照你咁講咧，即係話泛民係咪會以後都係一個咁嘅方針咧？放棄個議會嘅鬥爭，就唔參與議會啦？會唔會係咁樣嘅政策啊？因為只不過今次事件嚟做一個咁嘅回應嘅啫。 我諗如果你要講泛民，我代表唔到曬啦。 民主黨啦， 民主黨都好啦，都要內部要再傾。就我諗，如果中共同北京係咁玩法嘅咧，其實我諗就個空間都唔大嘅咯。因為佢係即係玩到盡啊。即係所謂叫全面控制啊嘛。咁佢根本都唔想你喺議會裏面能夠講佢唔鍾意聽嘅聲音。咁你冇仲而家仲要嗱，即係林鄭而家話林鄭要求咧，我唔信嘅啦，我即係要同觀眾老實，我唔信係今次係林鄭要求，雖然咧係中共北京咧要求佢話係你要求，咁就等唔係北京要求， 即係你講嘅意思係內地要做咁嘅決定， 係啦， 就叫林鄭，因為佢個議案係特首提出啊嘛，請求而提出啊嘛， 因為你諗下佢嗰陣時。八月几嘅时候咧，佢仲同梁振英嗰帮人咧就系唱反调。嗰阵时梁振英啊、谭耀宗啊、叶国谦就话要唔得，点可以过渡啊？呢四个咁啊。咁林郑咧就好清楚，就系佢要求，佢同北京讲嘅。咁但系当时点解北京做咗咁嘅决定，而家又唔系咧？咁系咪即系咩原因咧？咁我唔知啦。呢啲可能佢内部亦都有啲斗争或者咩。但系总言之咧，就我唔信咯，啊，即系咁样咯。 陶谨申啊，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析一下，即系点解早几个月就泛民都仍然决定接受呢个延任嘅决定啦？同而家嗰个分析嗰个最大分别系乜嘢？ 个分别就系佢顶我哋唔信咯。佢初头应阿林郑要求就话，我都顶啦，就顶埋你嗰四个啦，咁样你四个都 DQ 啦，都，咁你记唔记得啊？林郑话延任就同 啊嗰、那個叫咩啊？即係參選唔同嘅。 嗯。 啊，你記得啦嚇。 係有嘅，有嘅，佢咁講。 點音佢自己講噶、嗯啊，所以唔可以同一個標準嘅，唔係同一個標準咁樣。咁所以佢當時咧，佢可能就贏咗阿梁振英嗰幫啦。咁、 嗯、 北京就聽咗。咁啊，可能而家咧上面就話，即係喂，你睇下，哇！佢哋即係雖然冇咗兩個啫，唔留任啫，佢都仲係頂到行喎、啊。咁、 嗯、 啊，即係打中打到癲咗、啊。 嗯。 啊，講嗰啲咩，即係佢覺得啦、啊 嗯、 即係一啲法例，哇！十幾個個個講嘅，佢講咗十五分鐘嘅、啊。 嗯。 梁君彦都停佢唔到喎，咁因為佢議員有權噶嘛，係、 嗯、 嘛，條條講喎，個個講喎，咁佢咪覺得死啦？喂，即係佢就冇耐性咯。嗯、 即係你個講法都係覺得係其實當時特首咧係想鬆嘅寬鬆嘅，但係咧都係後來個表現，即係睇翻你個表現 咁樣同北京講嘅，我相信。 嗯。 咁、當然可能特首就同北京講，你睇下先啦，以觀後效。是不是真的他们仲是这样啊、嗯、啊又警告他们啊这样怎知我们不是我们就要讲要继续是讲运用我们的议员的权利就讲得就讲 嗯 那你说我拉布又得你说我行使议员的权利都得因为我事实上是照足个议事规则来讲、嗯、照足议事规则来打钟、嗯、那你是不够嘛 嗯 是吗那所以佢就頂你唔順啦。 嗯，阿陶君生，我想問一問翻頭先，係啊，陶君生，我想問翻頭先個話題咧，你哋係咪會真係會長遠計，可能會考慮其中一個考慮就係放棄喺議會嗰條道路 啊？我唔敢代表我所有嘅 係民主黨，民主黨 我都唔敢，因為我哋都要開會噶嘛。 嗯，即係而家會可能係其中一個考慮嚟嘅，可唔可以咁講？ 我覺得係，我覺得就係咯。 因為陶君生即係跟進， 因為咁嘅嗱，你亦都唔好諗到咧，呢個世界就永远黑暗的、因为现在的国际的形势不是那么简单的、 短期内啦，但短期 内即究竟是不是、中共他看得他自己那么厉害、因为他其实是觉得自己要很小心全面管制着香港他才安心呢他才不担心呢、不知道、所以究竟香港将来是怎样走中共的命运是怎样 嗯， 我哋真系唔知嘅。 嗯， 陶谨生，即系如果根据头先呢个分析啦，如果你真系啦，假设下届你哋仍然参选嘅，咁你哋嗰个空间会少咗啦，即系拉布嘅空间会少咗啦。 唔系，我觉得你记住，如果佢中共系要承认自己失败，做唔到一国两制，冇呢个容忍，连容忍最简单容忍都冇嘅，咁你就再讲参选嗰啲，其实对我个人咧。我覺得係冇乜意思嘅。 我諗我想帶出嗰點就係、是，即係如果喺議會裏邊你唔再拉布，其實都仲有啲。 呢個係你嘅分析同埋你嘅角度啫，我嘅角度同你唔同啊，對唔住啫。 有冇空間啊？即係你意思，你如果你話係放棄個議會嘅話，就可能 交關嗱。你諗下，我陶謹申都做咗廿幾三十年， 嗯， 我都睇盡曬所有嘢，亦都、我亦都可以話俾你聽，同任何人我都有溝通， 嗯， 同美國、英國、歐洲、日本、印度。咩？你谂得到嘅人物，首相、总理、议长、CIA、啊，但系同北京一样系，同台湾都系，咁、但系佢唔会唔知道我谂乜噶，佢清楚晒嘅，我今日都仲引述邓小平当时一国两制，佢话一国两制要成功咧，就一定要中间占多，左边要有，右边都要有啲。你记住呢个系一国两制嘅设计师佢哋嘅老祖宗讲嘅。咁当然如果佢而家嘅领导人将老祖宗啲嘢掉晒，咁即系佢而家谂嘅一国两制同以前谂嘅一国两制系确实唔同。又或者佢觉得都唔需要啦，因为自己大咗啦，强咗啦，做咩要忍你啫？唔忍啦、啊，咁咪玩完咯。就咁啫嘛。咁你记住佢原本谂住咁样吸引台湾噶嘛？吸咩人咧？ 好啊，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啦，陶谨申。好啊，啱同我哋倾咧就民主党嘅立法会议员啊，陶谨申啦。咁我哋而家倾紧咧就关于人大嘅决议，同埋咧就系泛民亦都提出咗一个总辞噶啦。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参与嘅讨论咧，请打嚟1872311。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啦，翻嚟再倾。 法医研究所 分别嚟自几个城市，300万沉默居民俾我哋上嘅一堂课，亦都系对我哋现代人嘅忠告。而家就系睇我哋喺历史重复之前有冇学识呢一堂课。 法医研究所第三季，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十万八千里，美国总统选举系列， 民主党在参众两院的选举都不似预期啊！嚟紧会是一个点样的管治格局呢？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客席副教授沈旭辉， 如果是一个共和党主导的参议院，拜登在比较弱势的情况之下当选，很可能在国务卿呢类的人选呢就一定要跟共和党那边讲数，窒碍到之后的施政。 星期六早上十一点，谭永辉、陆宇光、高福慧，十万八千里。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大家如果想傾下關於人大常委的決定咧，同埋依個議會嘅變化啊，咁啊泛民亦都提出咗一個總辭啦。咁啊，對於議題你有興趣嘅話咧，就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啊，電話機旁邊已經有位聽眾啦，就係陳先生嘅。陳先生你好， 係你好各位， 係啊，請講啊。 係，咁我哋絕對支持呢個人大呢個決定嘅。 嗯。 是啊，咁其实即係仲希望呢可以喺嚟緊呢一年嘅一个新嘅环境里面呢可以通过一啲比较难通过嘅法例囉。 嗯，即係趁佢走晒啦。 嗯，係啦。 即係容易通过。包括边啲啊，你心目中有冇諗 例如其他譬如23条啊或者其他嘢咁样啦。 嗯。 即係呢其实一路以嚟都系佢哋去阻住咗我哋嗰个民主个发展。 嗯。 咁如果譬如咁而家趁而家咁不如我哋就趁呢一年嚟將其他所有嘢都通过晒嘅时候、嗯、可以回复返正常嘅香港。 嗯，好啊，好，唔該晒你啊陈生。咁趁呢个机会嘅话呢就係咪真係可以一路通过好多法例呢？咁时间就唔好多㗎，就因为呢一届里面呢延任嘅一年呢其实到九月到呢即係中间都唔够一年时间㗎咋。咁到底个议会会点运作㗎呢，或者个生态又会点呢？咁我哋继续会搵啲议员啊同我哋会再倾㗎。咁大家想参与讨论呢亦都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好啦，咁电话机旁边仲有一位高先生嘅。高先生你好。 啊你好你好。 係呀请讲。 咁就第一样嘢就好失望啦，亦都好好难过啦，即係呢个人大无端端整咁嘅决定 DQ 咗我哋四个议员。咁、我就真係諗唔通，即係其实係咪即係特区政府佢哋各时抽板囉、即係当时话新一届立会唔搞，因为疫情严重，咁就希望将现在全体议员都顺延一年。咁、当时有呢个决定，已经知道呢四个议员系想参加新一届选举而被 DQ 咗噶啦。其实想唔想佢哋再参加议会？点解当时唔即刻 ban 咗佢哋咧？就等佢哋再入翻去，咁俾我哋全部香港市民觉得啊都好啦，都平稳过渡，即大家对于冇得再选新嘅立法会，即系。那个反对声音冇咁强。咁好明而家即过渡咗啦。你先而家再做返转头。咁我就觉得俾人香港市民一个过桥抽板同埋秋后算账。咁嘅手法囉。 观感。好啊。观 感啦。好啊。另外我就想即就话希望全部泛民唔好总辞。 但佢已经宣布咗喇，决定咗喇已经。 正话好似涂谨申话佢哋都仲考慮緊， 唔 係 啊， 決定 咗 啦， 決定咗啦 嚇。哦，決定咗，咁真係好好，總之係咁冇得講啦，真係咁。咁即係以後建制派即係成班橡皮圖章，吸引咁啊。 係啊，即係冇咗佢哋嘅聲音咯。 係啊，或者咧，佢哋唔會講出任何即係政府嘅決策唔好嘅事。 好啊， 一個吸引嘅，咁呢個 唔該曬你啦，高先生， 好傷心。 好，唔該曬你，高先生。好咁啊，時間關係咧就差唔多啦。高生都表達得好清楚啦，好快啫。我想問下陳澤明，如果按照人大個決定咧，話立法會繼續履行職責，你覺得個意思係俾啲議員過啊，還是唔過咧？其實 兩睇，我都答唔到，因為本地立法有個程序，可能會可以清晰到呢件事件。 好啊，先聽下新聞啊，翻嚟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国务院应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要求， 提出有关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获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决定定名凡是宣扬或者支持港独、拒绝承认国家对香港拥有并且行使主权，以及寻求外国干预特区事务等行为，立法会议员可以即时被裁定丧失资格。特区政府根据人大常委会的决定，随即宣布杨岳桥、郭荣亨、郭家麒和梁继昌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林郑月娥说，四个人早前已经被选举主任裁定不符合参选立法会换届选举，他们仍然留任议会，不符合政治伦理，所以提请中央处理。他强调今次的做法与拉布行为无关，他亦表明不会举行补选，又认为即使议会没有民主派都不会变成橡皮图章。四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被裁定丧失议员资格之后，民主派全体议员决定集体总辞，明天将会交出辞职信。民主派会议召集人胡志伟说，人大常委会今次的决定是极其荒谬，中央彻底放弃一国两制，立法会变成一言堂。政府宣布推出回港易计划，今个月23号起，所有从广东省和澳门经深圳湾和港珠澳大桥陆路口岸抵港的香港人，如果符合特定的条件，包括持有有效核酸检测阴性结果，可以获豁免14日检疫，下个星期三开始接受申请，初期每日名额5000个。至于香港和新加坡建立的航空旅游气泡专属航班，今个月22号启航，推行初期每日一班机，限载200人，参加的旅客出发前要自费做两地互认的病毒检测，完成整个行程最多做3次。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两地政府设有机制可以因应疫情灵活调整，他希望今次安排可以令到航空、旅游、零售等行业受惠，逐步重建香港经济。在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干燥，早晚天气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稍后和周末期间渐转多云和有一两阵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楼街快线嘅交通意外，而家仲系处理紧噶，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重复一次啦，就系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楼街嘅快线啦，因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队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是排到近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另外，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就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后车少，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去荃湾方向比较多车的。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现在太子道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来回方向还是比较繁忙的。亚街老街去观塘方向的龙尾排到去路明道。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林锦公路加道里落斜去大埔。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保持安全的车速，不要突然加速又或者刹停，这样司机和乘客都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最新消息，小宝与文迪目前集结在广播道附近，正向香港电台广播大厦移动， 时速大约20公里。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预料在短时间内就会登陆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敬请留意。听住小宝与文迪，小心自己笑到无力。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行，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陈泽铭。 自由风翻嚟咯，今日咧就有评论员陈泽铭啦，咁我哋就一路倾紧咧，就关于人大常委会做咗决定啦，咁啊泛民亦都咧宣布咗总辞啦，咁呢件事咧，其实对呢个即系香港议会生态啦，政治生态咧，其实都造成几大嘅影响嘅话，咁可以想象下啦，陈泽铭即系话个议会里边咧，基本上系应该冇晒我叫反对嘅声音噶啦，咁啊几一面倒嘅，即系如果喺外边咧，我哋可唔可以比喻成为一个咧，就譬如如果系两党制嘅，咁突然之间有一党咧，完全冇晒人喺度，咁啊只系真系一党。独大啦，咁啊变咗就占据咗个议会，或者我哋叫做咧就垄断咗个议会咁。咁啊，其实对香港嘅政治嚟讲，系会造成咩嘅观感、咩印象咧？你觉得？ 我同意啦。第一，即系如果你只系得翻一边嘅声音，咁一个唔系一个健康嘅议会嘅去辩论，去譬如政府推出一个政策嘅时候，我都希望听到一啲正反声音嘅，等市民去了解多啲嘅。咁用呢个角度去睇咧，其实我就希望泛民可以留到喺度嘅。咁但系佢哋已经做咗一个决定啦。咁但系都仲有一点有趣嘅，系唔系话冇晒泛民嘅时候就真系变橡皮图章咧？咁我又唔系觉得去到咁极端嘅，因为有好多事件上面。建制派的议员都未必跟政府是完全同一路线的，譬如我们早排谈过那个两元搭车啊，很多议员，即建制派议员都觉得政府不应该食言的，所以又不是完全没有声音的，但是点都好啦，作为一个健康议会咧，我系希望听到多元化声音嘅，呢个亦都系香港多元化社会嘅反应嚟嘅。 但系好似你咁讲咧，就始终咧即系建制虽然有阵时同政府嘅意见不合啦，但系始终容易啲倾得埋嘅。 嗱呢个事实 系嘛，即系呢个就系点大家一定会可以咩咁，但系啲泛民嘅个嘅即系当时喺议会嗰种咧就倾唔到啦嘛。 呢个系事实 系咪吓？ 我同意嘅。 咁所以变咗而家咧，我哋个议会生态就话咧就可能系真系有啲不平衡嘅。咁同埋咧，我哋亦都睇翻一啲。國際反應咁啦，因為今次裏邊咧，其實喺個政治上都幾大嘅衝擊 㗎。 咁我哋而家睇到咧，就譬如話，包括美國嘅媒體啦，就英國嘅《金融時報》啦、CNN 啦、《紐約時報》等等，依都係出咗一個新聞啦嚇。咁大部分咧都係講就話香港咧就將呢啲反對派嘅立法會議員咧就全部係清場啊，即係全部差唔多趕走曬佢哋咁樣。咁亦都有一啲咧係講到咧就係差唔多咧就係差唔多將呢、這個差唔多咧將呢個香港嘅泛民嘅議員。是即系打压啊，即系 crack down 啊，英文佢用吓，咁啊都系好负面嘅吓。咁呢个里边咧，即系可能对香港即系个政治形象咧，即系大家知道啦，港安法啊咩成之后咧，国际上有好多声音噶啦。咁呢次咧，应该讲系再嚟多一次嘅即系负面嘅冲击添啦，系嘛？ 系啊，我非常同意啊，陈景祥呢个分析。其实。尤其是用美國嗰個角度去睇添，即係我哋啱啱早幾日先講緊，會唔會美國有一個新任嘅總統上台咧？中美關係可能可以重新發展，特別香港作為一個中介嘅一個角色咧，會唔會好似翻以前咁啊？較為作為一個 buffer， 作為一個緩衝區咧，會唔會做得好啲咧？經過呢件事件咧，其實又會難咗噶啦，因為喺西方媒體嗰個角度睇咧，似乎係衝擊緊一國兩制啦。起碼喺西方媒體個角度去睇，即係佢唔會好了解香港。讲个宪制嘅秩序系点嘅，佢只系觉得点解北京可以喺北京可以决定到一个香港本地议会嘅议席咧，佢会觉得系侵犯咗一国两制。咁但系之前我分析过啦，其实喺个宪制秩序或者个法理上面其实有根据嘅。咁但系国际媒体唔会咁样睇噶啦，佢好简单就话你系干涉紧香港个内政啦，所谓。咁所以喺个国际线嚟讲咧，其实系越嚟越难打咯。 咁同埋咧，其实就头先我哋都同阿譬如陶锦新倾过啦。 咁其實北京一直都有個講法嘅，即係叫做希望呢啲即係泛民咧做一個叫忠誠反對派啊。咁啊，忠誠反對派到底係咩意思嘅咧？咁啊，咁啊，其實呢個泛民裏邊咧都即係值得考慮下嘅嚇。咁但係似乎到現在為止咧，就應該都幾難有對話啦，因為咧佢已經決定咗係即係總辭嘅啦。咁咁啊，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想同自由風傾下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好啦，咁啊到呢個時間咧，就請嚟咗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咧，同我哋都分析下今次呢個事件先。啊，葉太你好。 你好， 系啊，我啱啱倾开就关于人大今次呢个会议嘅决定啦。咁而泛民嗰边亦都宣布咗系会总辞噶。咁你觉得依次咁嘅决定咧，同埋今次咁嘅变化咧，对个议会嘅生态嗰方面有啲咩影响咧？ 议会嘅效率应该高翻啲啦，系嘛？起码唔会一日打钟吓，咁冇咁容易流会啦，系咪？咁唔会有啲好技术性嘅。嘅條例都要講好耐，係嘛？根本不必要嘅，又唔需要少咗一批人係凡事都反對啦。譬如話防疫基抗疫基金都反對，係嘛？咁你由抗疫基金都反對啫，啊冇理由噶嘛，係嘛？咁啊，希望議會嗰個效率提高啲啦，亦都少咗嗰啲掟臭草啊、潑水啊、衝主席台啊、喺偉大叫囂啊呢啲咁失禮嘅行為。 但是我哋睇返呢，即係如果即係泛民全部人走晒啦，咁始终议会嗰度即係嗰个情形大家都觉得呢，就係即係都好奇怪啦，即係起码係。咁我哋即係都睇到呢，即係好多即係外国嘅媒体呢，进一步啦，即係将香港而家讲成为呢，所有呢、這个支持民主嘅议员呢，都被呢个北京即係差唔多要清除晒出局啦。咁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即係你再加上即係如果你话议会效率提高咗，通过咗好多嘢，但系会唔会嗰、那个国际观感啦，或者你话对议会个公信力嗰方面咧，会唔会有影响咧？ 国际感咧就凡系佢哋啊，差唔多唔接受香港系中国嘅一部分。 嗯， 佢当咗香港系一个独立政治实体，所以成日话北京干预香港。其实香港嘅中国部分点存在干预咧？系咪？系嘛？基本法由头到尾都是讲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啦。西方媒体、西方很多政府都有这种先天的偏见，所以他们负面的报道呢是意料中事的啦。我相信北京都考虑了。 葉劉淑儀，我同意你这个讲法的，即是譬如我在出 trip 在外国看的时候，其实真的很负面的对香港。但香港的问题也不是一言两语可以简单解释的。其实去解给外国媒体或者外国的政府听，其实香港政府可以做到什么事呢？ 我不知道他做什么，我已经努力做了。你知啦，我在纽约时报都登了3000多字啦。登完之后美国几个参议员闹。知唔知有人叫嗰个编辑辞职添？吓、即系佢哋都打压新闻自由啦，话做乜俾一个共产中国嘅发言人去投稿咁？咁你话佢哋系咪好尊重言论自由啊？系咪？佢哋系咁噶，所以我哋应该自己做自己嘅事啫。我其实我已经系应承咗一个华盛顿嘅智库咧，这个月尾就参加一场辩论，佢嘅题目已经定咗一国两制已死。即系未有耐有呢 DQ 事件，佢哋已经决定咗噶啦，系嘛？不过就系一个我谂比较斯文嘅辩论啦，系嘛？ 咁你都会参加系嘛？即系你睇咗个题目之后， 因为呢个 motion 就系一国两制已死，即系话认为会死个货嗰边咧，就是、一个前美国助理国务卿，反对呢个议案就系我啦，系嘛？佢都俾个机会香港讲啦，咁我谂都系输多啦，不过唔紧要啦。咁你可见根本佢哋有偏见。因为他们长时期因为过往香港是英殖民地的、回归后他希望香港呢是跟回西方的基准的 标准做事的、但没可能的嘛，我们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始终都要跟中国的宪法基本法跟中国的制度来行事的嘛、所以就难免他们是会有这种误解，我们都不理得那么多啦，就自己做好自己的事咯。 叶太，但系我哋睇翻嗰个即系香港回归之后啦，一路到即系最近呢年几发生嘅事啦。咁以前嚟讲咧，就系大家都觉得系宽松啲嘅，即系话咧，起码反对派即系有一个空间或者有一个声音喺度，咁亦都咧尽量即系希望呢啲声音能够出到嚟咁样。咁但系而家咧，如果可唔可以咁讲咧，即系北京其实喺呢方面都收紧咗，同埋咧其实都亦都好似你咁讲啦，平时国际社会上你有反应，即系都唔理噶啦。咁系咪都系去到另一个极端咧？可以咁讲。 是他们造成的、 嗯、 因为他碰触了国家的底线嘛。你走去外国叫人、嗯、他唱衰香港的，而且确他们做了很多、 嗯、 走去外国叫人制裁香港，很多传媒朋友都知道啦、 嗯 啊、他们有人提供了过百个名的名单啦、 嗯嗯、 也都很多辣椒啦、 嗯、 那这些是完全你咁多年嚟佢哋议会嘅表现，凡系同国家有关都反对， 嗯， 国安条例嘅反对，国民教育佢反对，吓、 嗯 啊，国歌法佢反对，一地两检佢反对， 嗯、 武汉新冠状肺炎系都要叫武汉肺炎，系、 嗯、 咪、 嗯？ 凡系同国家融合嘅嘢，普教宗佢又反对，凡系呢啲都大做文章嘅。 嗯， 咁佢哋係乜嘢嘅？係咪可唔可以講忠誠嘅反對派咧？絕對唔係啦。 嗯 嗯， 呢啲係佢哋造成嘅，係、 嗯、 嘛？好似舊年咁樣嘅動亂，點解佢哋唔割席咧？點解唔譴責暴力咧？ 嗯嗯，阿、葉劉淑儀，講翻未來呢幾個月，你即係剩翻落嚟嘅幾個月嘅議會啦嘅、 嗯、 運作啦，建制派有冇真係具體諗過有啲乜嘢可以趁呢段時間做到咧？ 我想讲就是建制派绝对不是铁板一块的，亦都不是他们先至是事事反对，或者我们样样保皇，绝对不是的。你知道我们都好，政府很多东西我们都反对的，是不是？亦都是强烈批评或者谴责，是不 是？ 譬如我们新民党，我们都未必一定支持明日大屿， 是 不是？很多政党对不能够做到强积金对冲啊，唔为60至64岁长者俾两蚊鸡，好多意见㗎、 嗯、 立法会会继续多样化㗎、 嗯 啊、即係我绝对唔会话以为建制派嘅议员就係橡皮图章，绝对唔会有咁嘅情况出现。 但会唔会趁呢个咁嘅空档期咯，叫做就可以通过到一啲、嗯、譬如话即係以往你觉得如果係即係仲有一啲泛民喺度嘅时候就唔容易过嘅一啲例啊、修订啊等等，会唔会係可以咁呢？又 甚至议事规则啦。 吓、 啊。议事规则我哋长时期讨论㗎啦，係咪真係睇到好多漏洞，好多嘢係过时要修改。都唔係一朝一夕噶。如果係有共識通過就係好事啦。如果政府又有爭議嘅條例拎嚟，我哋一樣係用好高透明度面對公眾嘅態度嚟審議噶，唔會有分別噶。我哋一樣係接受市民嘅意見，同埋市民提交意見，如果亦都或者係疫情許可嘅嚟直接俾意見，我哋都會照做噶，唔會有好大分別。 嗯，叶太，你自己的观察呢，未来的泛民会怎么走的？你自己会觉得他们经过今次这个事件之后，或者建制那边也都会不会再想一想，即是未来整个策略在议会又好，或者在刚才你讲融入一些国家政策的时候，大家各自的取态或者策略会怎么做呢？经过今次之后， 泛民呢，如果他继续去走跟国家对抗，或者是依靠外力来争取支持呢，佢条路系越走越窄噶， 嗯嗯， 系嘛，冇可能噶。你香港系一个七百几万人嘅城市，一个14亿人嘅国家嘅一部分， 嗯， 你同自己嘅国家对抗系冇可能有前途噶， 嗯， 亦都唔符合香港人嘅利益， 嗯， 系嘛。咁我唔知佢哋会点啦，嗱，即系会唔会会外抗争啦，向国际社会度求助啦，吓。唱衰啦，呢啲相信佢哋会去做嘅，亦都好多外国政府会帮佢哋嘅。 嗯， 葉劉淑儀啊，即系经过今次呢个人大常委嘅决定啦，咁亦都听到今日特首亦都话佢会完善本地嘅立法，去较为准确地去衡量一个立法会议员究竟系唔系合资格。嗱、如果真系做晒呢一啲嘢之后咧，反对派喺立法会里边嘅拉布嘅空间吓、点人数等等嘅行为，其实会难咗好多嘅。咁你同唔同意呢个方法？呢个方向？ 咁亦都应该啦， 吓、 呢、這个拉布点人数呢啲系同政府完善佢嘅法例无关嘅，立法会嘅程序规矩系我哋定嘅。呢啲工作我哋、你知道我哋2017年修改咗一啲议事规则啦，譬如话如果流会。就可以好快开返，唔使等下个星期啦，係咪？审议一个条例委员会审议阶段人数就可以跌到20人啦，咁减少流会机会，我哋都做咗好多修改，但后来发觉咗好多漏洞喎、譬如选主席呢，由最资深嗰个议员或者係副主席主持呢，可以半年都选唔到㗎喎。咁呢啲我哋自己要去執返正佢啦。 系嘛？你睇下外国有效嘅议会啊，我谂德国嘅议会、日本嘅议会都唔会容许吓、啊、议员咁样去拉布半年唔选主席，或者喺个议会度围坐个位嗰度喧哗，或者系掟啲臭草啊、掟水啊、泼水呢啲，你冇可能。其实呢啲系令到香港嘅民主发展咧。是劣質化的。 嗯，葉太亦都想問一問你咧，即係關於今次咧，即係人大決定嘅時候嗰個來龍去脈啊。咁我睇翻咧，人大個決議咧，即係個決定啊，決定出嘅時候就提到咧，就係個議案啫，就話應呢個特首嘅請求提出嘅。咁但係喺個社會上咧，其實就大家一直都唔知嘅。咁啊喺個做法上啫，即係想問一問，因為你都有行政會議啦，喺做法上，特首其實係咪應該都有個透明度，就要做一個咁重要嘅請求之前咧，係向呢個社會公開或者有個透明度，咁而唔係話一路都大家其實都唔知嘅。咁啊，哇！原來人大常委開會就做出一個咁重要嘅決定添。咁你覺得喺呢個今次呢個咁嘅做法上啊，係唔係恰當嘅咧？ 我相信呢個處理手法同通過國安法一樣啦，係嘛？即係兵貴神速啦，要盡快通過啦。我哋行會成員都係最呢兩三日。睇報紙先知嘅，咁、但係特首即係我覺得今次嘅釋法嘅決定呢，就係811決定嘅一個延續嚟嘅。因為你記得啦，7月31號呢、行政長官就鑑於疫情呢，佢唔可以舉行選舉啦，佢、要押後一年啦、但佢冇法子處理呢個任期嘅問題、所以佢向中央提交個報告，提請指示咁上下啦，係咪？咁啊，但系到811中央決定咧，就只係講咗第六屆嘅立法會議員可以繼續運作，係嘛？唔少於一年。咁咧就第七屆咧仍然係四年任期四年，依法產生嘅第七屆議會咧仍然係四年。佢冇處理到嗰啲已經被 DQ 咗嘅候選人嘅問題嘅。因為當時本港嘅法例亦都好难处理，因为当时我哋嘅立法咧就系将2020年换届选举所有程序系终止咗，吓、即系一切嘅竞选活动啊，使咗嘅申报嘅经费啊，一切咧包括 DQ 啊都停咗啦。咁啊，当时嘅法例咧系处理唔到咧，中央嘅决定咧，亦都系处理唔到嗰几四位 DQ 人士嘅问题。咁、所以我谂几个月后咧，中央就人大常委就要再作出一个决定啦、所以都系选举嗰阵时候遗留嘅问题，而家处理。 叶太，你提到咧，你哋都唔知嘅，即系行政会议啲成员都系睇报事先知嘅啫。你觉得恰唔恰当咧？系咪应该有啲透明度点咧？起码应该向公众或者譬如是议会的人都做一个交代，或者等他都知道。 当然啦，但我们留意到这几人行政长官都马不停蹄啦。是吗？我们都很多人没见到他。是吗？可能个中央的时间表很紧迫啦。你知他上了京去倾那些中港融合啊那些问题啦，是吗？又希望有通关啦。咁啊，跟住又去咗深圳啦，跟住去咗澳门啦。咁可能佢嘅时间表唔容许啦。 但佢依个提请其实应该都酝酿好耐噶，唔会话突然之间一两日咁急到就话同好多工作撞啊，或者甚至向行会做一个简单嘅报告都冇啊，咁样。 咁呢啲我哋唔清楚啦， 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啦，叶太。 O.K. 系啱同佢倾嘅咧，就系新闻党嘅主席叶刘淑仪嘅吓，咁我哋倾紧嘅咧就系关于人大常委嘅决定啦，同埋呢个泛民有四个立法会议员咧就即时丧失议员嘅资格，咁而所有泛民嘅议员咧都系听日咧就会请辞嘅，咁大家如果想参与讨论咧或者发表我哋意见咧，咁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呢个时间咧我哋就接通咗咧有听众啊郑先生咧就想加入同自由风倾下嘅，郑生你好。 喂，你好啊，两位主持。 系啊，请讲。 冇啊，头先听到阿陶同紧新国段回应之后咧，我啊有个睇法咧，谂翻你，佢话讲翻邓小平啦，当初订立呢个基本法啦。我啊谂，其实阿邓小平去订立嗰阵时候，其实嗰阵时嘅议员同而家嘅议员有咩分别咧？其实。即系睇翻你，即系我都自己50几岁啦。 即係睇翻你近時嘅民主黨或者係非民主黨嘅議員，其實恕我直言就，我覺得係比較質素高啲嘅。我覺得係議會上高個氣氛啊，大家都係even 就算係反對嘅話，大家都係係對事唔對人嘅。 即係講當年，即係舊嗰、那個舊嗰、那個即係老啲以前嘅民主黨。 冇錯啦。所以可能啊，鄧小平喺當年睇到嘅嘢，就覺得喂係應該係左右都有、哦，左右都可以需要平衡去，即係左右即係無論左同右嘅議員應該嘅。但係用翻而家呢把尺去睇翻而家同嗰陣時嘅頂立嘅情況或者嘅標準，我覺得都真係爭幾遠下喎。而家無論我覺得泛民也好，民建聯也好，你出唔到近時一啲咁高質素嘅嗱，我講翻即係李鵬飛啊，或者係鄧蓮如啊，或者係嗰陣時李鑑全啊、 張鑑全 啊、曾鑑全嗰啲咧，都係比較你見都係質素高啲。even 就算李柱銘、司徒華，即係我想突出一句就係話。当年就算民主党都是用一个爱国的心去做、去做反对的。你是想中国好嘛、你是想中国好。 即是你觉得他现在就没有了没有了这些爱国心的 了。没有 了,、哦、沒了你大家都是一味都是揽炒大家都是吵。 是好啊。 不会做到事的。 不干涉你啊郑生。咁啊，民主黨啊，真係嘅，當年嘅民主黨同而家梗係唔同啦，因為已經都隔咗。如果係講緊八十年代咧，即係鄧小平仲係在生，咁應該八十年代嘅時候啦。咁啊，即係距離而家都講有講緊三四十年啦。咁啊，肯定我諗個政黨啊，香港政治氣候都完全唔同曬啦，係咪？ 兩件事啦，而家 兩件事啦即係尤其是我覺得咧，尤其是係內地嘅發展啦，因為我哋大家知道咧，即係回歸嘅時間啦，澤明，我諗你都記得啦，即係香港當時同內地嗰個差距係好大的， 非常大 嚇。即係當時咧，大家就希望話其實都有少。我覺得係即係所謂 buy time 啦，買個時間，即係五十年不變咧，就等內地慢慢發展，咁大家咧就拉近呢個水平，咁可能咧就冇咁多矛盾啦。咁後來發生嘅事就係大家都知啦嚇。咁啊，似乎呢個適應同埋呢個兩制裏邊咧就。即真的有啲衝突啦，可唔可以咁講？ 一國兩制，我唔夠膽講話直情行唔通，絕對唔係啦。但係中間出現嘅問題係大家睇到嘅，特別係過去嗰十八個月出咗非常大嘅問題。咁似乎頭先阿陳景祥你用咗一個 term， 我都幾同意，就係忠誠反對派啦。咁其實我同陶景新頭先嗰個對話，其實都係想帶出呢一點嘅，就係話其實除咗拉布之外咧，一個議會始終係要嚟辯論嘅地方，係有建設性地去討論。一条法律去批评政府，去监察政府，其实仲有好多嘢系做到嘅，即系除咗拉布之外，咁而家可能即系中央就摆翻条底线喺度啦，即系你啲拉布或者谂住拖倒一个政府就唔得噶啦，呢条线你唔可以过。此外，你仍然可以继续反对嘅。 但阿陈泽铭啊，你觉得今次里边咧就头先我都问咗呢啲议员啦，咁就反对嘅声音就冇咗噶啦，咁啊议会即系真系你要做啲嘢系方便咗好多嘅，咁、但系对即系香港嘅政治嘅气候啊或者系长远嘅发展咧，其实系好事啊坏事咧？ 我用一个最简单嘅讲法啦，如果喺议会里边冇一啲宣泄嘅地方，嗰啲宣泄去边咧？喺街头咯，咁我过去嗰十八月见到就喺议会解决唔到嘅嘢，就走咗去街头度，咁系唔系对香港好呢？亦都唔系嘅，所以有反对声音系重要嘅。 咁但我哋都希望里面即系能够即系成为议会嘅一部分啦，因为其实你加入咗做议员都系叫建制嘅讲义嚟讲，系嘛，即系你要承认个议会嘅规则啊嘛。咁而家系完全冇晒噶咯，咁你觉得个议会里面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嘅变化咧？即系其实， 我谂头先都提及啦，可能喺趁住呢一段时间咧，会唔会有一啲所谓恶法啦？我用呢个字眼啦，去过到啦。即系我个人觉得咧，就趁呢段时间系有啲嘢可以做得好嘅。但系如果一啲非常大爭議的法例在這段時間匆匆去通過呢，亦都未必是香港的福事咯，即是對香港不是好事來的，其實真的 是啊。今次裏面就是人大的決議通過之後呢，就有四個議員就喪失議員的資格啦，亦都泛民提出了總辭的。這件事我相信還會繼續引起很多的討論的，自由風今天的時間就夠了，拜拜 拜拜。